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戴希南你好， 你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有三个主题：一、开心香港活动；二、地方行政检讨，区议会何去何从；三、明爱两间中学合拼。戴希立，你觉得香港人一般嚟计开心唔开心呢？ 唔使估嘅，因为做过好多研究嘅，都发表过，有个好多人做过个叫做开心指数。 系 香港人咧就属于差嘅。 系 吓，呢个有研究支持噶，好多年都系咁嘅。 系咁啊，托奶咧，即系小弟咧就都呢，即系几十年都系比较开心托奶。但我明白人哋点解唔开心嘅，好多因素令到你唔开心嘅。嗱，你頭先 唔係先，開心唔開心咧，就未必一定 有主觀有客觀因素嘅。 係啊，因為咧以前有套戲叫做《越快樂越墮落》噶嘛。 咁唔係好墮落。 唔係咁唔係，即係就咁講啫。所以開心唔開心這個呢個咧，第一個指數就肯定唔好嘅，但係有咩解救咧，同埋我哋係點樣去演繹香港呢個唔開心咧？咁啊，另一個問題。 係，不過你肯定講得啱。好多嗰啲所謂研究，對唔住，唔應該講嘅加嘅所謂，好多研究指出香港人係唔開心嘅。例如聯合國嘅2022啊，全球快樂指數，香港啊排81。仲衰过俄罗斯， 系 吓、俄罗斯老实讲啦，照我哋感觉都唔方开心到边噶，我哋仲衰过佢。 系 而呢个最早两个三个礼拜啊，我哋咪做咗个节目，做过一次就和富社企啊。系2022年嘅开心指数调查就话，两个香港人当中有一个有轻度啊，以至到严重嘅抑郁症状。抑郁都唔放开心里边啦， 系咪？ 咁啊嗱，今日我哋就唔系讨论即系点解开心，点解唔开心啊？就系想讲下咧，就系开心香港嘅呢一个活动。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喺佢嘅财政预算案里边就曾经提出话会举办一个叫做开心香港活动，希望香港嘅市民咧一齐享受美食，参加好多个活动，能够愉快共聚。好啦。政府昨日就公布了呢个叫开心香港啦，咁就21项活动嘅，包括投炮咧就话喺星期六举行咧，可以就$30睇电影嘅全港戏院日2023，同埋喺会展举行嘅免费入场嘅自费享用嘅美食市集啊等等啦，咁啊预计咧佢所需嘅开支咧大概$20,000。咁你认为啫？呢个开心香港，我哋嘅听众啊，认为啊，开心香港嘅活动能唔能够达到啊？财政司司长所讲嘅，令到社会更加积极正面呢个目标咧，咁可以打电话嚟倾倾。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整个香开心香港活动就想大家开心啲啫。咁一轮嗰啲项目啊。用嗰$20,000嘅老细又唔系多嘅，如果搞到好多人都开心咁咪值回票价啦，搞唔到就嘥鬼气系咪？咁而家我哋唔敢断定，讲讲啲内容先吓，有啲咩令到大家会开心嘅吓？ 喂，我咧就觉得咁样，即系香港依家就因为复常啦，咁疫情就基本上如果正常嘅情况下晚就会过去啦。咁另外咧又通关啦，其实咧呢啲本身呢啲大嘅变化咧 系。 都使到好多唔開心咧，就走緊啲噶啦。 希望啦， 系啦。咁依家問題咧，我哋就希望咧，就即係順勢而行咧，就再做一啲動作咧，就使到咧即係復常之後咧，就更加仲開心啲，即係咁樣嚇。咁我估咧，政府咧今次咧就用錢唔多咧嘅意思就係你又派埋錢啦，今次。咁應該都蓄勢待發啦，即係香港即係咁樣。咁不過咧。再拱大力啲咧，就可能咧就嗰個效用咧就會大啲，咁所以就派完錢之後咧就會有一連串活動。但我估依啲活動咧，就算唔係叫做開心香港咧，其實都係依段時間會推出嘅，不過自己將佢集埋佢咧。 就加多啲唔多力度，就叫佢做開心香港，就好似變成係一個咧政府嘅措施咁解。 咁有啲啊新搞嘅，有啲就即係以前搞開嘅。老實講，有幾多橋啊？不過橋唔怕舊，黐緊要愁啫。 係啊， 係咪？好嘅橋，你鬼得佢新定舊啊？ 兩千萬咧就都唔可以做到好多新橋噶啦。 咁啊一輪嘴咁都要講下啦。咁啊有開心香港活動有10至12項嘅，就包括就全港戲院日啦。咁不過一日嘅啫喎。4月29日星期六啊，即系呢个星期六， 系啊系啊系啊，睇戏啊呢个星期六噶，礼拜四开始可以订飞噶啦。 全港商业戏院就票价话130蚊， 系 据讲预计会有20万人参加，仲有个美食市集，啲美食呢什么什么都好鬼多嘅，其实 系啊系啊， 咁啊包括喺4月29日到30日喺会展嗰度搞，预料有10万人参加。5月6日到7日咧就喺沙田大会堂广场同埋沙田公园会有。咁啊6月3日到4日咧就观塘 Vessel 发现号嗰度又有。咁啊仲有 True Law Light 吓喺海洋公园嗰度6月逢星期六晚又有呢个活动。咁啊仲有呢个奥运日期杭州2022嘅亚运会趣味跑体育嘉年华喺西九嗰度搞。咁另外咧就有开心香港鱼龙嘉年华。6月22日到1月7日全港不同的龙墟都有，其中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就在出年1月5日到7日在旺角花墟公园举行。鱼龙嘉年华就都几吸引的。 是。 买一条鱼回去吃都好啊。吃回我们香港人自己种自己养的农作物，是吧，好东西来的。Harbour Trail Carnival 呢就会在7月8日到8月6日就是在湾仔临时海滨花园和水上运动和康乐主题区那里搞。另外又数码港又有啦，另外又有开心香港市集at 科学园啦，今日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仲有一个玩转技能嘉年华，哇！一口气10項活动，其中有啲新有啲旧， 系唔系？我都系嗰个观点嘅啫，即系复常派钱咁已经有个速咗个势啦， 系 咁啊！依家咧就乘机。將啲活動執埋佢，加少少新嘢，咁啊，希望咧就做開心。不過我就反為有個問題，而家訪問啲嘉賓都想傾下，究竟我哋香港目前咧，除咗係借勢去開心之外咧，其實咧，因為嗰個活動本身嗰個意義咧，就體現咗喺你個主題度嘛， 咪開心咯就係、 是。唔係我自己梗係開心啦，但係前一個階段叫 Hello Hong Kong。咁嗰個一 定 講 hello 啦，咁對外啦，對遊客啦，咁啊開心香港嘅主要係對內啦，係咪？其實對內究竟係我哋想建立一個乜嘢嘅信息出嚟咧？ 開心香港信息重要，重要。喂，人哋嚟到你嗰度，話你哋個個都開心，笑面迎人咁，人哋嚟得開心啦。嚟到你心噏香港啊，大佬，你個個賴喺笑面，我都唔嚟玩啦。 咁即係我啊，譬如咁樣講啦，即係。譬如我加多句， 系 又用翻英文啦。 嗯 ，We love Hong Kong 得唔得咧？嗱，如果咁咧，嗰个意义咧又，因为如果你想推动 We love Hong Kong， 就唔系净系 happy 饮饮食食诶睇戏咁样啦。 啊， 咁你嘅活动嘅内容就可能有啲唔同，同埋你动员嘅社会嘅配合有啲唔同。 你就比较着重嗰个实质内涵， 唔系个信息啊， 系啱啱啱， 个内涵咧就体现喺个信息啊嘛， 系 嘛，即系如果系嗱，正等于话，如果我哋嗰时做 Hello Hong Kong， 咁揾几位歌星明星，咁我嗰三位当然都系喺香港好受欢迎啊，但如果你真系对住游客咧，我其实有啲疑，点解唔揾杨紫琼咧？唔系你点样讲杨紫琼、甄子丹或者系？梁朝伟可能咧，对于 Hello Hong Kong 嗰个意义会大啲，因为你对外啊嘛，系嘛，所以一即件事咧就唔系做咗算数，你要做好佢啊嘛。 好嗱，头先咧我就噏咗一轮咧，就系嗰啲活动大概有10項啦。咁其实咧，另外咧就有啲叫做响应活动噶， 系 咁嗰度有10項8項嘅，加埋即系20多項活动嘅。我要补充翻呢句先吓。好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哋请嚟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议员嘅，邵家辉你好。 萧议员， 系 啊，头先戴希立就讲到话，就究竟我哋开心香港嗰个形象，嗰个标题系开心香港啦，还是我爱香港咧？咁样咁啊，想请啊，请问你，你觉得今次嗰个活动嘅嗰个定位啊，你自己又点睇咧？喂， 其实香港经过三年嘅疫情咧，我相信市民都知道，好多行业嘅经济其实都好差嘅。咁啊，随住一二月份咧开始全面通关咧，咁其实而家开始咧，其实有啲起色嘅。 系。 咁但系其实政府咧，佢一路都有评估紧咧，我哋香港嘅经济情况，我相信。 系。 咁所以喺较早前啦，佢谂住推出 Hello Hong Kong， 就希望可以吸引多啲游客过嚟，重新即系吸引过嚟香港啦。呢个 Happy Hong Kong， 我哋本地振兴我哋经济咧，都系希望，我相信系希望可以帮到我哋本地嘅經濟嘅，咁尤其是佢公布嘅時候咧，我哋嘅業界咧好多都講咧，其實預計可能要下半年咧啲遊客先多翻啲，要全面復常嘅話咧，你聽到航空公司一啲好大嘅航空公司講俾你聽咧，可能要去到出年嘅話咧，先至會係差唔多要個承載量先可以去翻某個百分比嘅，咁等等呢啲咧，大家都相信喺頭半年嘅話咧，可能都係仲係經濟未弱。咁所以政府咧推出即係呢啲計劃嘅話咧嘅用心咧，都係希望相信幫到香港嘅經濟啦。咁而我哋好多唔同嘅行業嘅朋友咧，都好開心，亦都話好支持嘅，因為最緊要就係即係人生最緊要都係開心啦。咁我哋聽到啲主持講話順勢而行咧，呢四個字嘅形容詞，我覺得其實好啱嘅，因為而家即係有好多香港嘅。你見到即係經過呢三年嘅情況啦，咁而家開始已經係全面復常噶啦。咁但係即係點樣可以更加令佢做得好啲咧？咁政府其實有用心嘅，電子消費券喺四月十號去派啦。咁但係過去我哋大家好多經驗都知道啦，頭兩個禮拜可能就係會比較開心啲啦，但係延續性咧其實可能又唔係咁長。所以如果大家一齊努力啦，推出啲唔同嘅活動啦，等市民消費即係嘅意欲高啲啦。好似我自己嘅零售話咧，咁我叫多啲業界嘅幫手啊，諗多啲優惠出嚟啦。 係，大家開心就係個荷包就爽啲，爽啲嘅荷包爽啲，買嘢開心啲。咁零售界又大家開心啲，你開心時我又開心啊，齊齊開心。嗱，民政事務總署就話呢個美食市集咧，主要就透過立法會功能界別啦嚇，飲食界啊，同埋呢個商界啊、議員啊、領事館、鄉議局啊、同鄉會咁，好多人一齊搞噶。喺呢次開心香港活動當中，你所知，商界提供咗啲乜嘢服務？政府嗰個支援又係啲乜夠唔夠嘅咧？咁樣 嗱，今次大家知道政府預咗個 budget 咧，大概2000万啦， 唔係好多再照計。 振興個經濟嘅話咧，你見到過去電子消費券喐啲都話幾百億嘅嘛， 係咯、 所以你二千萬你要直接去令到啲同啲市民去即係直接有錢落袋咧，那個感覺咧係完全兩件事嚟嘅。不過啲2000万如果做一個大型嘅推廣嘅話咧，我相信係有幫助嘅。咁而去做啲推廣嘅話咧，其實過去香港我哋有好多其實都本身固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嘅，好似頭先你哋之前提過個魚龍美食節咁樣，其實不嬲都有，不過可能唔係全香港好多市民都知道。但係你又推，如果你又將呢個 Hello Happy Hong Kong， 你將呢個主題開心香港擺埋落去咧，咁等呢啲唔同嘅活動咧，咁一路帶落去咧，咁會令到啲市民感覺到咧嗰個感覺啦、氣氛啦等等，我相信都係會令到香港咧係開心嘅。 咁你係批發零售界議員咧，主要想問你啦，零售業界會點配合咧？你覺得啲行家又樂唔樂意去配合咧？ 其實近排派電子消費券啦，我哋行家咧，其實當然每一間公司或者每一個商場都希望香港市民去幫襯佢哋嘅，咁所以大家都確出其謀啦，諗啲唔同嘅方法攞啲優惠咧去吸引啲朋友啦。咁而做生意咧，尤其是做銷售咧，最緊要都係噱頭嘅啫。咁政府而家今次幫你俾咗個叫 Happy Hong Kong 噱頭俾你啊嘛。咁你哋大家自己各自努力啦。咁我都同啲老友講，啲朋友都話：喂，咁好啦，我又可以做喺市場推廣，咁咪打個字俾啲市民咯。其實就算冇呢個主題，可能佢都打字，但係打自己市民嘅感覺又唔係咁，有咩吸引啊？但係要配合住整體嘅話咧，有咁嘅情況，大家啲商界又俾多啲優惠咧，咁啲市民咪開心，咁使錢又使得開心咯。我再提多一點啦，其實財政司咧都用心良苦嘅，過去呢三年佢真係幫咗商界好多，亦都使咗唔少錢，我相信香港市民都知道嘅。咁但係作為一個財政司咧，除咗使錢之外，都要諗下方法去揾錢。咁所以而家振興經濟，希望我哋可以交多啲税，幫翻庫房啦。 係咩？有啲講法就話個餅壓得咁大嘅，你切咁舊啊，即係我少咁舊啫，咁樣即係嚇零和遊戲啫。咁有你嘅議員同事就話：實請你哋又搞啲咩美食市集，咁啊又將當區嗰啲食肆啲生意搶走咗佢，咪就係嗰個一人切一嚿餅就冇咗，個餅就係得唔多噶啦。你又點睇咧？ 嗱，其實喺電子消費券第一期推出嚟嘅時候咧，所以大家嘅數字上面都講俾大家聽啦。嗰、那個電子消費券推出嘅效用同埋漣漪效應，即係話其實除咗政府俾你嗰五千蚊之外咧，其實人係使多咗錢嘅。咁呢個意思就已經講俾大家聽，唔係個餅係咁大就得咁大。即係話只要大家推銷一齊去推廣嘅話咧，市民係願意使多啲嘅，因為消費意欲咧係視乎咧啲朋友開唔開心。我唔想使嘅，見到你唔開心，我咪唔使錢咯。我開心我咪使多啲咯。咁所以呢個咧，我相信就係第一，就係、是、個餅唔係一定係咁大。咁即係靈活遊戲嘅話咧，咁嗱喺嗰啲嘅唔同嘅市集啦。對於嗰啲嘅本身固有嗰啲嘅食肆會唔會有影響呢？如果零影響嘅話咧，我相信就冇可能嘅。不過，但係呢啲市集唔係長期開，咁除咗嗰啲嘅鋪頭之外咧，我相信市民啦、啊、都喜歡咧。除了啲固有成日行啲類似嘅商場之外咧，都希望有一啲新穎啲嘅市集俾大家，第一就可以消費一下啦，第二啲有多唔同小店咧，自己設計嘅小品牌咧，等等可以有機會咧去推廣一下嘅，或者啲小嘅食品。咁我相信咧，第一市民開心啦，第二嘅話咧，佢並不是日日都擺啊嘛。咁我相信咧，其實就會令到香港氣氛會好啲。咁如果啲食肆嘅話，咁咪自己走一走啦，嗰兩日嘅時間，大家配合一下啦。 邵議員啊，我想問翻一個咧，你正話提出。有兩點我覺得好有興趣嘅，一個咧就你提出呢個其實呢個 Happy Hong Kong 就係一個噱頭啦。我就講過呢個係一個順勢而行嘅，你叫做係粉飾下個氣氛啦。咁但係點解要咁做？除咗話慢慢煲起個氣氛之外咧，你另一個問題提出嚟就好有趣啦。即係你估計個大嘅經濟環境嘅改善要喺下半年，咁依家就唔係幾就嘅，咁所以依家咧煲下先，或者作為過渡去一個。經濟起飛嘅階段啦，嗱，但係我個問題就係，如果你嘅估計係準確嘅話，除咗依一個有個時間差之外咧，你覺唔覺得全世界都係包括香港咧、 嗯， 做依啲咩 Happy Hong Kong 又好 ，Hello Hong Kong 又好咧，一個最樽頸嘅問題係人手不足嘅問題，咁、依個問題點解決咧？有冇得？做下氣氛啊，咁我解決到呢個問題啊。 其實呢、這個我封煙呢個節目嘅話，一路都係希望淨係講一啲開心嘅嘢。 我哋都要探討一下啲 衰嘢，又講啲唔開心嘢。 即係講邊個題出嚟？我近排你都留意到我，其實都好關注啦，咁朋友都好關注啦。咁其實人力嗰方面咧，點樣可以令到我哋香港有充足咧？我相信。在上一次上個禮拜三立法會的討論禮拜四的討論其實都很充足啲市民都見到的啦。咁就各方面去平衡啦。咁我相信有人力的多人就好做事啦，呢、這個一定係嘅，唔夠人嘅，咁會點咧？咁啊，大家心中有數啦。咁、不過咧，即係睇翻個主題啦，我相信 Happy Hong Kong 咧，即係其實成個香港好，每一個市民其實都有份嘅、可以大家一齊去參與嘅。即係經過呢三年疫情啊，過去所有唔開心嘢嘅話咧，希望朝住呢一個嘅順勢而行，係、嘛？呢兩個 Hello Hong Kong 同埋 Happy Hong Kong 活動話咧，大家一齊參與，我又一定會呼籲多啲嘅零售業界啦、商界朋友就俾多啲優惠啦，著數下啲市民啦。咁大家消費多啲，庫房多啲錢，大家就 係。特別你哋零售業嗰啲從業前線從業員啊，首先自己要開心先。開唔開心啊？老實講，老細對我好啲，我咪開心咯，係嘛？呢、這個又好實在啊。嗱，如果連零售嗰啲前線嗰啲售貨員自己都窿起個面咁樣，點樣開心啊？嗰啲顧客亦都唔會有開心買嘢啊。 唔係我咧，嗱，我就咁唔係唱反調，我即係譬如我見啲遊客湧緊嚟啦， 嚇！ 突然間啲房嗰啲酒店咧就～冇病星啊！啲人就谂住唔过夜啊，调翻转头，其实都系人手不足嗰度， 系 有个所谓一个相反嘅作用喺度。如果呢个问题唔解决咧，下半年都好难开心，即系咁样。 系啊，两位主持掌握出边嘅民情系非常准确嘅，呢个都系而家最重要嘅议题嚟嘅。我相信政府喺上礼拜立法会咧，佢都睇得好清楚，而佢数据话咧，你见啱啱最新公布系3.1%，已经一路咁冲落去噶啦。同埋嗰3.1%讲咗100,000人嘅话咧，大家要知道香港其实有啲人叫打散工，即系出现金嘅。咁嗰啲人你谂下翻工点打散工啊？咁其实呢啲人可能就喺嗰度，所以其实而家全民就业嘅话咧，呢个系我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数啦。所以咧，如何喺人力方面咧，幫手去增加啦，大家一齊俾多啲意見啦。咁政府我相信佢都會加快去做嘅。咁但係都係講翻呢個主題啦。呢、個主題嘅話咧，大家一齊出力，咁啊令到香港咧即係好啲氣氛，大家使多啲錢。咁我哋咧就叫零售業界啲朋友俾多啲著數。 好，大家開心，多謝你，邵家輝。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息指，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提高乱抛垃圾的罚款，由1500元增加一倍到3000元。店铺阻街和非法弃置大量建筑或者其他废物，罚款加到6000元。环境及生态局将会向立法会提交修订条例草案，如果在今年年中获通过，当局早前预计新罚则最快今年第四季实施。为提高阻吓力，当局早前建议增加定额罚款条例中九项罪行的罚款。环境及生态局亦都建议修订定额罚款条例，俾食环署、房屋署、康文署和渔护署亦都有权就非法摆放废物罪行发出定额罚款。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启程前往北京访问，他在机场说，今次是上任以来首次访问北京，期间会拜访国务院港澳办、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区基本法委员会、国家行政学院、外交部、北京大学和全国港澳研究会。杨何培恩说，这些都是与工作相关的机构，亦都是公务员培训的重要伙伴。他将会介绍本港公务员的最新情况和局方的工作，亦都会探讨公务员培训会不会有新的可能性，或者未来有什么可以做。西环干诺道西天桥朝早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电单车司机死亡，涉事旅游巴司机怀疑意外之后不顾而去，事后被警方拘捕。事发在朝早8点几，一个29岁男子揸电单车沿西区海底隧道往中环方向行驶，其后怀疑失控撞向一架旅游巴。据报旅游巴剪过电单车司机，他头部严重受伤，现场证实死亡。驾驶旅游巴的31岁男子涉嫌意外之后冇停车和报案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港岛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调查案件。台湾彰化一间食品厂发生大火，当地传媒报道，消防救出的22个人当中，10个人送到医院之前心肺功能停止。截至下午，大火造成7个人死亡，其中3个是菲律宾人，另外仍然有3个人命危。彰化县消防部门说，清晨大约6点接报，说当地一间食品厂发生大火，多架消防车前往救援。消防说，初步估计2楼的厨房首先起火，有10多人避到去4楼的冷冻库，其中10个人吸入大量浓烟，相信由于冷冻库挡不住浓烟进入，造成死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初时有薄雾，天气较凉。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日偏北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汇景花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车多，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啦，港珠澳大桥由于强风嘅缘故，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啦，降低至到每小时50公里噶。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上狮隧龙尾系去到蒲岗村道。 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慢车；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那段多车的，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演布房街比较车多繁忙，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比较多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上咗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未啊？ 我就一早登记咗啦。 登记完记得要同屋企人讲你嘅意愿，因为医生要得到你家人嘅同意先可以做器官捐赠手术，仲要鼓励亲友去登记啊。香港每日都有好多病人急需器官移植，快啲去 www.codl.gov.hk 登记啦。器官捐赠我愿意，家人知道我意愿。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港灯停电事故，政府话会在今年两电的管制计划协议中期检讨，提出改善赏罚机制。能源咨询委员会主席郭振华： 奖和罚的时候都有一定的既定的标准在这里，是65分钟内基数来的，在这个之前能够做到的时候就有一个奖励。这些的线呢，是不是日后需要做一个检讨呢？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蒋欣饰演的董思佳，职场上是一个完美的女强人，在屋企表面上和和气气尊重老公李宇文，但有一个大毛病，只要躁狂症发作就会用于酒去控制情绪，家庭和工作她又怎样选择呢？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对于香港政府搞的那20多项开心香港的活动，大家怎么看呢？你觉不觉得会令到你开心一点呢？这么多项活动当中，你最认为哪样东西会令到你特别开心呢？又或者哪项你觉得废的，不要搞那个啦，可以打一个电话来倾倾的。电话号码1872311 1872311。社会上有些人就说，与其搞这个什么饮饮食食玩玩乐乐的活动之后之外，不如呢就直接派钱啦，改善市民生活啦，咁嗱，对呢个讲法你又点睇呢？咁啊，陈茂波司长就解释啦，就话消费券咧，每人派5000元，政府耗资啊大概300亿，对经济嘅提振作用咧都系0.6% 啫。咁啊，2000万同300亿比较咧，咁啊对经济增长嘅作用就系其实好细嘅，但系就并唔会系因为咁咧就唔值得搞。我哋嘅生活除咗做嘢啊、赚钱啊之外咧，希望开心愉快啲都系好嘅。咁你点睇佢嘅呢个回应点睇咧？咁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而家先有啊听众马先生喺度。马生你好， 啊各位好， 马生， 马生， 好诶，各位主持好，提意见咧吓。我哋政府咧认为咧，啲长者开心咧就中意睇下粤剧嘅， 系嘛？ 长者咧唔适合去咁多人多睇嘅电影嗰度，一抵抗力弱啊嘛，系咪咁嘅传染病咪唔惊唔去唔敢去睇粤剧？啊，帝女花嗰啲做下啲旧粤剧咪嗰啲就好嘢系嘛？ 系 至于派钱啊都好嘅，政府话美食去到边啊？去到湾仔定边度系嘛？咁远水路，九龙新界嗰啲去到咁远水路啊！好頻撲啊嘛，派錢啊，梗係好啲啦。 九龍新界就遠水路，你住香港啊？香港島啊？ 我住咗新界嘅。 係咯，咁新界點解遠水路只歌？ 佢度係邊度啊？佢度邊度啊？佢嗰度係真 地。周圍都有嘅噃，沙田又有。你住邊啊？你住你喺邊區住啊？ 我住大埔啦。 住大埔 ，OK OK。 都唔係沿沙田都啊，得新。 沙田都唔遠。 我都唔遠，係都唔遠，係。係係。咁咪粵劇咯，即係睇粵劇好啊，係嘛？ 好好好。 睇下粵劇，睇下舊粵劇，咁啊拜錢誒各有各好啦。消費食嘢就美食啊，成日都有得食啦。美食嗰啲嘢即係普通啫，有冇鮑魚？有咪食鮑魚係嘛？ 係好，即係魚蛋啫。提嗰啲搞手，以後搞多啲粵劇，好唔好？ 好好好 好，好多謝多謝，拜拜。跟住曹太電話，曹太你好， 阿曹太， 阿梁生，阿戴生， 你好曹太。 兩位嘢咧，我未講 Hello 香港之前咧，我最開心的一件事咧，就係、是、聽翻阿梁家榮先生你。 哎呀，你真係真係識氹人開心嘅啫。 係啊，真係好好掛住你把聲，你嗰時千禧年代嘅主持，我哋聽咗好多年。 多謝你，開心曹太。 你可以講多幾日啦，同我哋講下呢啲時事節目啦。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咁咧講翻 Hello 香港啦，咁 開心香港，一樣開心香港 ，Happy 香港 嚇。係啊，梗係一個好好嘅。我唔觉得系个噱头喎、 哦，唔止噱头， 我觉得系、个好嘅 kick off 喎、 哦。哦 ，OK， 因为你都知道过咗疫情，而家复常啦，大家都要开心啦。因为香港人好似好耐冇笑过啦，戴住口罩又唔笑啦，除咗口罩都唔识笑啦，系嘛？咁我哋要笑咧，系内心噶嘛，我哋唔系话要政府成日派钱啊嘛。 系， 因为你而家香港人点解个开心指数咁低咧？个生活压力实就好高。 系。 嗰、那個物價指數啊，唔好講話樓啦，樓一定係即係最慘㗎啦，上樓。嗰、那個物價指數，即係阿梁生，你退休咁多年，你都發覺啦，哇！呢啲物價指數真係一復常就等於加價， 係 即係最唔中意聽到呢樣嘢，係嘛？咁你諗下，而家大家壓力唔係話我哋退休人士啊，你而家在職人士都壓力好大啊。係咁點解唔政府可以同啲商界啊，即係搞一啲啊全港超市日啊，全港街市日啊，全港咩日啦、啊？即係大家齊各行各業，唔好淨係話側重咗喺邊啊，淨係飲食業嗰啲都係啊旅遊業啊，大家搞嗰啲優惠，即係唔係淨係得嗰一日睇戲有優惠， 係 咪啊？即係我覺得你超市其實即係。無論係超市邊度，即係賣零售嘅嘢，大家其實都即係老實講，都大財團佢自己都計到條數㗎啦，可以俾幾多優惠出嚟。咁、大家齊做，大家開心啊嘛！全港巴士日、全港小巴日，成個五月都係母親節，成個六月父親節，成個七月都回歸日，幾好咧？係咪個各行各業都做啲優惠出嚟？ 你又幾貪心喎、啊？五月再、 啊、 五月母親節，六月父親節，七月就回歸節，日日、 啊、 個個月都優惠。 咁、你唔好話淨係覺得哎呀乜得個一個月兩個月抽機票我抽唔到。样样都冇自己份嘅时候咧，就好唔开心。 啱嘅，啱嘅。你中唔中意去酒吧嗰度行啊？咁嘅，你自己。 我又唔会、啊。 你唔会喺屋企？ 我唔会。 你饮唔饮酒噶？ 我唔饮噶，但系即系我哋退咗休啦。咁、但系你即系无论系饮唔饮酒啊，咁我哋都会饮茶食饭睇戏噶嘛。 O K。 呢啲系大部分市民会做嘅嘢。 好。 你要令到每个市民有个参与感，觉得自己受惠到咧，咁、就最开心啦。 好啊。多谢你话、 啊、多谢你、 啊、 多谢你。 好咁啊，拜拜。咁啊，个个人都有唔同喜好啊。咁啊，曹太又唔中意饮酒，不过有啲人系中意嗲翻两杯，同啲朋友喺酒吧度倾下偈，就开心成日噶啦，已经可以。 系，不过就系话曹太咧带咗一个问题咧、我其实系好同意嘅。 系咩问题？ 佢就话咧嗱，虽然我哋今次用嘅钱唔多，就系、是、一个纯粹，佢唔中意用噱头啦，佢就系一个即系纯粹推舟咁样去。咁但系呢个顺水推舟咧、就牵涉两个问题啦、一个咧就系个时间系唔系可以长啲，即系唔系净系一个礼拜或者几日。第二个问题咧就系，如果政府就算唔出钱都好咧，系动员各界咧， 而家系咪都动员各界啦？而家 唔系动员好少嘅咋，你而家得廿几行啫嘛。即系我头先讲佢有讲交通问题，佢有讲其他问题。如果你嗰、那个动员咧系再阔啲咧，受惠嘅人多啲。你动员粤剧得噶，头先讲 系啊， 咁就冇做啊嘛。 嗯， 所以变咗你唔系话咧，你唔系话即系做一刹那嘅 happy 啊嘛，系一段时间同埋咧嗰个层面要广泛啲。我系好同意嗰个讲法。如果做 Happy Hong Kong 咧，就应该谂得细致啲。 好。咁啊，粤剧嗰啲嘢真系冇。阿温八和会馆啊，李居明啊，嗰啲咩搞多两场， 啊，平平价或者免费嘅粤剧啊， 系啊，佢超级市场都得噶，你超级市场疫情赚咁多钱，啊、可能又做翻啲学即系减价都得噶，系咪先？ 系 OK 嗱，咁其中你话各界响应都有啲响应嘅，譬如香港嘅酒吧业就响应啦， 系 举办第一届香港酒吧文化节啦， 系 咁就系喺六月九号到十一号喺尖东嗰个善念宫百周年。广场嗰度搞㗎嘛，咁、那个酒吧节就係、是又有呢、這个靓酒飲，又有靓嘢食，又有舞台表演，又有 DJ 打碟，唱歌跳舞乜都齐。 你又可能冇留意阿财爷讲喎，佢讲点解会有零售同埋飲食呢、因为有两个议员系做呢个行业喎。 係嗱，依家嗱有啲唔系做议员都做嘢㗎，都淨係议员做嘢嘛，大希啦。阿李宝讲法，而家我哋请嚟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俊永，钱俊永你好。 系各位， 阿钱生 系呢个筹备成点啊？嗰个酒吧文化节， OK 啊，大致上咧都七七八八，咁啊当然啦，即系而家我哋仲系 recruit 紧啲参展商啦， 系， 因为坦白讲，即系即系呢段时间，即系叫做琴日啦，叫做确认咗系，即系我哋系属于 Happy Hong Kong 嘅活动啦，即系之前我哋唔知嘅，事实上， 即系你系被动员嘅，系嘛？ 其实之前就系冻少少啦， 系啊，所以系有原因嘅，冻完到入职业系啦。 你意思系咪本来就系唔系你哋都有第一届香港酒吧文化节啦？系咪？ 唔系噶，唔系噶， 都唔系噶。 其实本身我哋咧就冇谂住去搞嘅，咁、但系因为知道政府有个 Happy Hong Kong 咁，我哋就试下啦，试下去搞啦。咁、 啊、 而且我见到即系政府又好 support 我哋，又即系俾场地我哋，咁所以变咗我哋咪去做咯。 嗯，啱系。咁啊，仲有一个月到啫，而家啲功夫都入都几辛苦，会唔会啊？有冇咩困难啊？ 因为其实我头先我哋其实我本身要去有个即系有个职工会我都去唔到，我都头先都讲我哋都即系我不停翻工不停会，因为其实今次嘅活动咧好老实系我哋即系酒吧协会主办啦，亦都系我都唔介意讲，我哋都系我哋自己要俾钱嘅，即系我哋统筹我哋所有钱，我哋自己业界自己俾翻嘅，咁所以咧变相即系我哋系有好多，即系我哋要揾参展商啦，要揾赞助商啦，咁我哋亦都要安排我哋嗰个活动嘅舞台嘅表演啦，例如我哋可能请啲，我哋而家已经请咗一啲著名嘅 DJ 啦、打碟啦、一啲歌手啦、唱歌啦、跳舞啦，咁但系全部都系即系我哋而家都要系好多嘢做，好多嘢做。 可唔可以透露下有啲咩戏码先？而家即系具体请咗啲咩人表演？ 戏码都劲嘅，戏码嗱，因为。坦白講，即係以往我哋以前，我哋將所有嘅娛樂，將所有呢啲咁嘅好玩嘅嘢都擺曬酒吧裏面噶嘛。但係今次我哋就會移師個場地啦，就擺喺尖東八周年紀念公園啦，即係噴水池嗰個位啦。 係啊係係。 咁而嗰個位都唔細嘅喎，我哋有差唔多四十個 booth 啦。咁首先咧，我哋就會有一個叫做美酒區啦。有美酒區有其實所有世界各地不同而家最嘅酒啦，咁亦都有一啲我哋有啲酒吧真係有啲著名嘅酒吧，就會擺即係參展啦，就會整一啲著名嘅 cocktail 啦，冠軍有做啲 cocktail 出嚟啦，咁二區就係美食區啦，美食區就會有好多唔同嘅一啲酒吧嘅一啲小食啦，特色嘅小食啦，係啦，咁去到第三區咧就是、遊戲區，遊戲區就特別啦，因為今次遊戲區咧我哋咧係做第一屆啊嘛，第一屆我想係有啲堅力啊，咁所以我哋咧專登咧就係揾到即係咁好彩揾到一間公司啦，佢將會咧就係做香港嘅第一步，第一步啊，記得係我哋叫做自動斟酒嘅遊戲機， 咦，係啦，點樣玩㗎？ 哇，好過癮嘅喎，嗱佢好大，你當係一個哇好大嘅遊戲機，但係同時間啲市民咧，到其時嚟到咧，第一市民嚟到係免費玩噶，免費噶，超過十八歲就得嘅啦。好啦，咁佢攞住部手機，嘟嘟個熒光幕咧，跟住咧佢部手機就呈現咗嗰個遊戲畫面噶啦。咁跟住佢同時間就同四個不同嘅人一齊玩嘅。好啦，咁贏輸咧即時咧就會自動走嘅喎。最 怪贏咗咩話？聽唔到，啱啱窒咗。贏咗點啊？ 贏咗飲輸咗飲多酒，即係代表輸咗會前面會自己有個杯走上嚟，好過癮 嘅。唔好意思，請你講多次，咁唔知啱啱你講到最正嗰啲最精彩，窒咗個電話，再講多次。 係唔緊要。 最精彩系咩咧？就系、是、四个人一齐玩，你当两个男仔、两个女仔唔识嘅，咁透过呢个游戏机，哦咁好啦，玩完个游戏，好啦，个女仔输咗啦，哦咁就被罚啦，咁嗰部自动斟酒机咧就会斟啲酒出嚟咧。啊，當然罰個女仔啦。當然如果識做嘅男仔，即刻幫我飲咗佢啦。係啊，咁啊，好令到你哋啊啲男男女女可以玩得開心啲啦 ，happy 啲啦咁樣咯。 爽。 好過癮嗱，呢個係遊戲區咋？遊戲區仲有好多互動嘅遊戲噶。 係啊，例如 咁、啊、除此之外係， 仲、有啲咩？ 除此之外仲有舞台區。 哦， 舞台區咧就直頭咧晚晚咧都會有 DJ 打碟。 嗯， 嗱過癮啦 ，DJ 打碟仲要係我哋專登起。難怪幫一啲最 top 嘅酒吧請翻上嚟嘅， 係 啦。咁除咗啲主打碟之外咧，就仲有不同嘅歌手啊，唱下歌啊，跳下舞啊，玩下仔啊。咁所以我覺得係今次我哋活動咧，係真係好似一個小型嘅 wine bar 咁，但係就再集中啲。即係將啲嘢擺埋喺一齊，咁應該我覺得都幾熱鬧嘅。 嗯嗯，喂，有啲人就話：喂，旅發局都有搞過個香港美酒佳餚巡禮啦。咁你呢個酒吧文化節同佢有咩唔同咧？咁我知道你答案，我正過佢咯。 咁啊，唔好咁講。嗱，美酒佳餚巡禮真係坦白講，佢大成五倍六倍啦，個 size 係咪？但係我哋今次個酒吧節咧 sell 嘢咧，全部係喺酒吧度攞出嚟嘅。咁即係變咗咧，我哋嘅戲碼咧。好多啲同酒吧相關嘅 cocktail 啦，仲有香檳啦，可能係啲手工啤酒啦，甚至乎係一啲好特別嘅酒吧玩嘅遊戲啦。咁呢啲人咧喺 Wine and Dine 裏面都見到嘅喎。 系，咁啊，直觉去睇啊，咁啊，旅发局就做统筹者嘅啫，你哋就行家嚟噶嘛，大佬，啊，你搞酒吧文化节就梗系正啦，即系唔怕我讲啦，吓，梗正过佢啦， 梗系要正，但都唔正，你唔嚟啫嘛，我真系想你嚟啫咁啊，当然我哋希望系场好多靓仔靓女咁。 喂，钱生，你最后嗰句咧，我又最关心啦。你今次咧就自己又要出钱，又要出力，又出埋啲即系秘密武器，就去吸引啦。咁呢个就多谢你哋咁同政府合作啦，即系咁样。但我就想問啦，即係依家復常之後咧，其實喺復常前咧，香港啲市民咧嗰個生活習慣就改咗好多。你哋覺得推出咗 早咗食晚飯至少， 推出依扎嘢，你哋先做一下水晶球啊！你哋估計嗰個效果有幾大？ 嗱，坦白講啊，真係咧喺成之後咧，酒吧咧嘅生意係差咗嘅，係咧佢。你又講得啱嘅，市民個生活習慣已經改變咗啦，即係可能以前咧喺度酒吧，而家啲人 party room 係咪？咁亦都有好多可能依段時間去旅行啦，因為好耐冇出國啦，而家出去玩下啦。咁即係其實我覺得我哋即係可以代替，起碼第一樣嘢最基本要做咧，一話嚟聽我哋酒吧其實咧係有好多嘢玩嘅。 嗯， 酒吧文化其實都係香港嘅一個。特色嚟嘅， 冇错， 起码先吸引咗自己嗰个市民。喂，自己香港人都唔差。讲咩啊？系咪 好？预祝你哋嘅活动成功先吓。咁啊，多谢晒阿钱俊永吓。另外就头先讲咗好多次啦，就开心香港嘅其中嘅头炮活动就系全港戏院日2023啊。呢个活动又如何咧？咁我哋请嚟行内人啦，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言人啊，田启文先生，田启文你好。 喂，先生， 大家好， 系呢个活动全港戏院日2023，你作为业界你点睇？ 咁当然兴奋啦，因为任何可以帮到香港嘅业界嘅措施，作为我哋系一份子嘅，我哋都系鼓舞同埋系欢迎嘅咯。 嗯哼，那个反应你估计会点咧？ 反應嘅，我會估計係某啲嘅戲院啊，或唔係即係某啲嘅片商咧，就會係咪即刻諗下喂有冇一啲戲自己之前係排後咗嘅，喺借住呢段時間喂上到幾場都好啊嘛，可以係做幫下嗰個氣勢 啊。依样我又冇谂过喎，即系将一啲摆咗喺仓底嗰啲啊拎翻出嚟放啊！嗰几日 你实会啦，嗱，因为譬如依家有咁嘅措施，但系因为有政府咁好嘅呢个政策嘅话，咁 對於嗱，即係我依家作為業界一份子，我會睇嗱，譬如如果我又係有呢一啲存貨嘅，我又有遠，我又有，我又係經營遠線者咧。咁我點解唔做啫？ 嗯， 係嘛？ 係啊，田生，我想借多問一個問題。最近咧就好多人談論香港電影復甦啊。咁啊，當然唔會話一今次搞個 Happy Hong Kong 就會復甦。不過你會覺得借依個勢，然後一路咁落咧，你係咪真係睇到香港電影復甦依個趨勢？ 嗱，香港復甦嘅，我哋一路所有嘅持份者啊，都係希望見到噶啦。咁你見到由舊年開始去到今年嚟講嘅，有某幾部戲都係幾成功， 係啊，幾千萬啦，有個億都係啦，係 係啦，冇錯。咁但係與此同時，亦都唔係話代表咗其係咪叫做真係復甦曬？因為真係復甦嘅，你應該好似八九十年代任何戲都有人睇噶嘛。咁我哋亦都喺呢一段時間裏面有某啲嘅戲都係唔理想噶嘛。咁所以嗰個係咪真正復甦呢？我哋依家仲喺度分析同埋觀察緊。 言之尚早嗬，暫時嚟睇下。 係，冇錯，冇錯。 最重要其實就希望呢一波嘅活動能夠帶動多啲觀眾入場睇電影，淨唔係淨唔係淨喺屋企嗰個家庭影院嗰度睇，去戲院嗰度睇。你展望嘢會唔會達到呢個效果咧？暫時嚟睇。 多少都會有嘅，咁一定會，咁但係可能就喺呢個措施下，一定會益咗一啲叫做有質量啲嘅戲啦，因為觀眾喺咁多喺呢個時間上面嘅，我都既然要睇嘅，我都希望睇咗我心意嘅嗰啲戲先啦。咁亦都會可能喺個過程裏面平，如果我原本係諗住睇一套嘅，我亦都可能係咪有時間嘅，我可以睇多套啊，咁樣嘅嘛。咁嗰個措施嘅，始終都會係對一啲有質素嘅電影有着有幫助大啲嘅。咁、而我哋當然希望通過呢一個咁好嘅措施，係咪政府將來都會考慮喺某啲嘅特定日子或者過時過節啊？咁係咪都搞下？ 搞多幾次，即係搞多幾次，即係啲名目嚟搞多幾次，係。 梗係啦，咁你咪有呢一啲嘅全民共享，真係香港開心咯。 戏院商会理事长就亦都提过咧，就安排一啲落画，虽然就内画，但系就受欢迎嘅电影喺4月29号嗰日做。咁呢个吸引力嘅评估又点？咁全港戏院日如果定期做，实在喺经营呢个业务嘅角度讲，嗰、那个成本效益啊等等嘅考虑，你会点评估？ 嗱，你話之前落咗嘅再上翻嗰個嘅效果，我就有些少保留咯，因為你依家唔係一個叫做長嘅周期啊嘛，佢都係一日啫嘛，星期六啫嘛，佢唔係話一個禮拜咁。咁你有一個禮拜，我啲話翻做都有意思啊嘛。如果淨係一日嘅，我翻做，觀眾又唔清楚，又唔知道噶嘛，對嗰個整體又唔係特別有咩幫助。正如好似頭先我講，可能係一啲自己有戲院經營埋，我自己又有貨有存貨喺度嘅，嗰啲就可能會去咁諗咯。但係你作為觀眾嘅，我喺咁嘅環境裏面，我都希望睇到新嘅啦。 好多謝你，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言人田啟文先生接住落嚟一節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近管道出口有交通意外，而家中线、快线受阻，龙尾去到管道中间。另外，由于强风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到每小时50公里噶。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 龙尾在管道之内。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浙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上去狮隧龙尾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路面情况，太子道西天桥的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演布房街挤塞，龙尾窝打老道。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戴希立，今日我哋节目其中一个课题咧，就会倾下关于地方行政检讨。区议会何去何从呢个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话咧，区议会作为地区嘅行政同埋咨询嘅一部分咧，仍然值得保留嘅。组成嘅方法咧，或者会可以包括不同嘅方式，但系就强调会保留一定嘅选举成分。呢、這个意味住当然系会有啲非选举成分啦。咁样，好似我同你咁嘅年岁嘅人咧，戴希立。对于呢个香港嘅地方行政嘅发展嘅历史系有一定嘅感性嘅认知，因为我哋 好复杂啊，变咗几次噶啦。 因为我哋目击过个过程啊嘛。 系 啊，我自己初初入行做传媒、做香港电台嗰阵咧，就政府大力推行地方行政嘅。咁我记得我嗰阵时主持一个节目就叫做《八十年代新界》。因为嗰时新市镇发展啊嘛，好兴旺啊嘛，系咪喺个地方嗰个发展嘅角，从个地方发展嘅个角度嚟讲系好兴旺嘅。咁因为个人嘅工作关系咧，所以有机会咧接触到好多啲地方行政嘅人物。当时啲区议员又有委任噶啦，又有呢个选举产生噶啦，又有乡事委员会嗰啲当然议员啊咁样啦。而官员方面咧，每一个区好多唔同嘅区议会啊，唔同嘅区咧，嗰、那个核心人物就系叫做政务专员， 系 前身嘅叫做李文虎， 系 喺新界叫李文虎。咁啊，当某一个区嗰个政务专员或者叫李文虎咧，佢作为嗰个地区嘅地区管理委员会咧，系即系咧每一个区有不同嘅政府部门组成一个地区管理委员会啊，当时叫做。咁、那个作用咧就协调区内嘅唔同嘅政府部门嗰啲官员一齐嚟开会嘅。喺行政嗰、那个那个角度吓，唔系讲区议会个角度啊。咁后来咧个发展咧就李文虎咧就改名啊，叫做地区叫做即系政务专员啦。咁嗰阵时嗰个李文虎或者叫做政务专员系深得区内人士嘅尊重嘅，威望好高嘅。除了他自己嗰个官职嗰个本身之外咧，老实好现实一样嘢就系，因为他有管理土地嘅权力。嗰阵时嗰啲李文虎啊， 比荷兰水果都要佢、 啊。又系啦、 啊啊， 荷兰水果就虚无啲，系地先至紧要，大佬吓、啊、地权啊。咁后来咧就出席咗，唔系后来出现咗个叫做地政专员啊。即刻嗰个李文虎，佢啲父老同我讲啦，唔使点理个李文虎啊，而家拿住个地区专员，嗰、那个叫地政专员就已经 OK 啦。咁嗱，呢啲一啲嘅变化。好啦，咁啊，讲翻嗰个区议会本身嗰啲历史嘅缘由咧，我哋慢慢重温下我哋啲记忆啊。如果记忆错咗，唔该即刻打电话嚟更正我哋。最原先咧，其实个前身咧，区议会嘅前身就叫喺市区就叫地区管理委员会，喺嗰个新界就叫地区咨询委员会。观塘嗰阵时咧，就1979年12月咧，观塘就设立咗个叫地区管理委员会作为试水温。新界方面就设立地区咨询委员会。咁后来咧，港英政府咧就发表咗个叫做《香港地方行政白皮书》。1982年咧，一条叫做区议会条例就生效啦。咁就进行咗第一次嘅区议会选举，咁呢个就系远年呢个嘢啦吓。咁82年区议会选举之前咧，嗰啲区议员都系总督委任嘅，吓全部都系委任嘅。好啦，咁有1985年咧就有区议会选举啦。有咗区议会选举之后咧，嗰啲区议会嘅主席咧就由区议员互选产生嘅。 咁啊，官员咧就唔再做区议员啦。原先官员做区议员噶嘛吓，咁后咁喺呢个阶段咧，民选同埋委任嘅区议员咧个比例就系2:1之间之比嘅。好啦，咁喺1994年咧，除咗新界区仲有啲当然议员，即系嗰啲乡事委员会嗰啲人系当然议员之外咧，373个议员全部都系地方选区选出嘅。好啦，去到回归前后啦，咁由于呢个中英双方就唔能够达成协议，所以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旧人士嘅讲法叫做主权移交啦。中国北京政府嘅官方讲法就恢复行使主权啦吓。呢段日子到1999年12月31日咧，就以临时区议会取代咗1994年嘅区议会选举当中组成嘅区议会。不过同立法局喺1997年6月30日解散。那個情況不同呢，原有的區議會議員就得到行政長官董建華委任，全部過渡到去臨時區議會，並且加入了1/4新的成員。區議會條例草案在1998年12月16日提交立法會，取代了臨時區議會條例，當中就增加了民選議席的數目之同時呢，亦都保留了委任和當然議席。同时呢，又将区议会嘅英文名由 District Board 改为 District Council。条例喺1999年3月10日立法会嘅会议上面获得通过。咁所以呢，我哋个区议会呢，由有委任变成冇委任，后来又加返啲委任，后来又变成冇晒委任，全部民选。当然新界区仲有啲当然嘅议员啦。话个变化都几迂回下嘅，其实。 咪如果你再将你头先讲啲咁一步一步嘅細碎啲嘅變化咧，再放翻一個比較 大圖畫， 一個放大鏡再睇清楚咧，其實香港即係引入呢個代議政制或者選舉制度咧，其實個關鍵就係中英談判，就決定咗咧要回歸， 係 咁依家好多人就事後睇翻咧，就係因為當時中英談判表面上達成即係1997年嗰個協議啦，咁但係當時英國提出咧，即係有個講法叫做主權換治權。咁啊， 佢想 會位啦。咁但係繼續我管，但係傾唔掂。咁啊，有啲人講笑咁講，就因為咁咧，戴卓爾跌咗一跤啦。即係喺個人民大會堂，亦都因為咁咧，就香港嘅代議政制同埋地方行政咧，就開始，亦都係同一年開始變化，就82年。咁一路變化過程當中，最大嘅變化就增加選舉成分。去到1997年咧，其實基本上咧，立法會又好，區議會好，市政局又好咧，個選舉成分都好多嘅。 係。 咁中間你頭先講啦，啱啱回歸時候就有一個臨時嘅措施啦。 啊。 但跟住嗰個勢咧，仍然都係朝住咧，係選舉成分增加，而且係全部一人一票添。當然有少部分唔係啦。咁亦都將咧三層嘅架構咧，由立法會、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同埋區議會變成兩層架構。咁呢個咧就係一路趨勢，但係去到2019年之後咧，咁就出現咗即係即係依家我哋成日講緊嘅，即係所謂愛國者治港啊，咁即係有啲區議員宣誓嘅問題咧。咁依家又開始咧，區議會要檢討啦。但雖然冇咗市局、區域市政局，但係區議會要檢討啦。咁今次嘅檢討咧，可能咧就走翻前翻少少啦，就話咧唔係大部分或者全部分。是選舉產生了，可能是有委任啊，同埋個選舉辦法，啱啱我哋可以傾啦。咁同埋佢個功能係乜嘢咧？亦都有其他新嘅地區組織出現，政府人，所以呢個變化咧係好似一個鐘擺，同埋咧出現咗好多唔同嘅變化嘅，係。 咁嗱，撇除一啲即係中英咩角力啊嗰啲咁嘅國家層面嗰啲政治嘢唔好講啊，講個實實在在嘅問題，香港雖然唔係好大，但係每一個地區都有佢自己本身一啲特性，佢哋個區本身要面對嘅問題嘅。咁所以咧喺每一個地區，元朗又好，即係灣仔又好，有一組人係負責專睇佢自己地區裏面嗰啲事情，俾意見俾政府。提出即系点样去改善自己嗰个地区里边嗰啲民生嘅各种嘅事项啊，唔同政府部门嘅情况啊，呢个完全有现实需要嘅。其实 咧，今次呢个区议会选举咧，我觉得个问题 非常之複雜。我自己個人覺得咧，起碼牽涉四個大問題。 好， 第一個大問題咧就係、是，如果依家一個新嘅區議會出現咧，當然佢同立法會有唔同嘅分工啦，係咪？ 嗯， 但佢又要同其他新成立或舊有嘅地區組織有分工喎。 嗯， 咁所以佢究竟呢個新嘅區議會發揮咩功能，同埋同其他嘅組織個分工係點咧？呢個係第一個問題。 嗯， 第二個問題咧就關於佢嘅產生辦法，因為你要產生咁嘅功能咧，自不然就牽涉佢嘅產生辦法。 選舉唔選舉咧？咁樣 唔係產生辦法三樣嘢。 嗯， 第一個咧就係裏邊委任啊，選舉嗰個比例係。第二個就係、是，就算選舉都可以直選間選噶嘛。係。咁佢個選舉嘅辦法係點樣？第三个仲有，系咪仲系十八个区咧？或者个区点划分咧？咁呢个系第二个问题。 系 第三个问题，翻翻你头先有讲过一个问题咧。早年区会成立嘅时候咧，政府咧嗰、那个政务专员咧喺地区咧就做到系统筹嘅。 嗯， 咁点解要统筹？佢咪净系统筹政府部门？ 嗯， 佢都统筹唔埋區議會同埋其他嘅地方組織， 呢個當然啦，係啊， 依家咧，嗱，好老實講啦，地區專員咧就做唔到呢個作用嘅，依家，因為有經過咁多政治嘅變化，好啦，所以一個問題唔係就係區議會要變化，如果區議會有個新嘅功能咧，政府嘅地區組織使唔使改革咧？呢個第三個問題，最後一個問題咧就係、是、以前立法會咧同區議會咧就密不可分嘅，因為咧。立法会的议员就要区议员做装脚，区议员要上立法会咧，就好似要靠立法会议员带住佢。咁啊，政党咧就同呢个区议会都有关， 有一个共生同埋递增嘅关 系。系啦，系啦，咁将来点咧？ 阶梯嘅关 系。系啦，咁将来点？都有四大问题，我都要解决嘅。 系啊，好多问题要倾嘅吓，问题唔一定系负面嘅吓，即系要处理咁解啫吓。依家我哋请嚟系民建联副主席啊，周浩鼎嘅，周浩鼎你好啊。 系， 咁而家李家超行政长官就话就系要保留嘅，值得嘅咁样，不过就组成方法啦，咁好多嘢倾咁样。你作为政党嘅吓领导人之一，你估计有啲咩发展，同埋你嘅期待有啲乜咧？ 我就今朝早都出咗嚟，咪兜都回应咗呢个问题嘅。咁第一咧就系、是、我系欢迎。特首咧係準備改革呢個區議會，即係予以保留區議會嘅職能，但同時間對佢進行改革，我係歡迎，我都認為要。 係 首先我哋睇翻啦，因為畢竟2019年之後咧，區議會都曾經一度都淪為嗰啲黑暴嘅反中亂港嘅政治平台啦。咁你都知道，當時好多荒謬嘢都出現嘅，即係喺個會度唱港獨歌啊，搞埋嗰啲咩男子與狗不得來進嗰啲咁嘅衰嘢。咁當然。其實根本就唔應該俾佢咁樣淪為一個政治平台嘅。咁我覺得今次嘅改革，區議會嘅改革就應該正本清源，亦都真係應該落實翻全面落實翻愛國者治港啦，有把關啦，即係唔能夠再俾啲反中亂港嘅人去滲透個區議會，都係因為佢都係一個雖然佢一個諮詢組織啦嚇，即係佢初心佢本位係咁，但係佢都有資源掌握喺手嘅，咁所以咧我都覺得呢個係應該要落實翻愛國者治港個原則，咁所以有呢個改革係需要，咁亦都讓佢即係回歸翻基本部啦嚇，即係做翻嗰個諮詢組織。好啦，咁而家嘅問題嚟到咧就係、是。既然要做改革，咁大家就要諗佢嗰個組成辦法啦。咁而家暫時政府就未有一個好明確嘅定案。不過咧，坊間就大家比較多討論咧，就係、是可能有多元嘅組合模式啦。例如話會有翻委任議員啦，會有間接選舉產生嘅議員啦，亦都有部分可能係直選咁樣。咁我今朝早咧喺回應記者嘅提問嘅，我都特別提到咧，呢個多元嘅組成咧，我係贊成嘅。嗱，我哋先唔好講話究竟佢嗰啲即係比例啊點樣做先。第一，我哋留意翻咧就係話。而家我哋要呢個區議會嘅制度，將來要將佢正本清源，我哋想達到咩目的？我哋係想要佢做得翻，真係體現翻個良政善治喺裏面。咁而我哋係希望透過呢個制度，又吸納到一啲各方各面嘅有能力嘅有志之士或者專業人士咧，去參與翻區議會嘛。咁所以其實佢呢個多元嘅組成咧， 我哋嘅目標就係要做到個良政善治出嚟。咁點為之做到良政善治呢？你參考翻立法會。 嗯。 立法會我哋經歷咗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呢，我哋而家有選委會嘅界別產生嘅代表啦，有功能組別，有地區直選嘅部分。其實呢種多元嘅混合模式呢，亦都係確保立法會呢是體現良政善治，即是我們現在你很明顯見到呢，立法會現在的組成，選委會界別有些議員他們看問題都是宏觀一些啦，即是他不是說只是單看某一個區別，但他亦都可以避免一些很民粹的情況，其實就是想要做到這件事而已嘛。 是， 所以呢，這個組成呢，即是我要講得清楚一點，這個組成就算我們在區議會看，如果有委任、有間選、有直選，咁呢個多元組成呢，亦都要體現個良政善治，就唔係話我留意到今日坊間有啲觀點已經走出嚟講，就話喂咁你個一人一票直選，咪即係等於直選議席少咗，咁你就佢就話呢個制度就唔啱，咁我就覺得咁樣嘅講法呢，又係有謬誤，因為呢個就係以往好多啲即係外國勢力最鍾意講，就係話一人一票先係為我獨尊正確嘅，你其他任何模式都係要魔化咗係錯。咁但係咁就引申好多嘅社會矛盾啦，好多政治仇恨喺入面，我哋唔想再行返呢條路。 嗱，首先你講嗰個產生辦法 方式就唔係一種方式嘅，即係 明白多元方式。嗱，多元嘅產生方式你講咗啦。另外你頭先講嘅正本清源呢，即係撇除咗你頭先講嗰啲政治措辭，即係唔講先啦。而喺嗰個區議會嘅功能上面，你个正本清源，我谂你意思即系回复翻一个叫地区咨询嘅功能， 系冇错。 咁但系地区咨询功能，我想问你喺嗰个功能上，除咗讲地区本身嘅事务之外咧，全港性嘅一啲即系全国共通嘅问题，区议会可唔可以都倾下咧？你觉得？ 我谂第一咧就系、是、佢作为咨询嗰个组织，可能我哋见到有好多过往喺地区发生嘅问题，可能亦都某程度上系一啲全港性嘅问题。咁你话喂佢作为一个地区咨询组织嘅成员，佢要就此发表意见，咁我觉得如果你话咁唔俾佢发表意见，咁啊当然就唔啱啦，因为佢嗰啲问题可能喺地区上面就发生，但系可能亦都系一种。有機會是宏觀性香港的問題嚟嘅，咁所以其實佢作為一個諮詢組織、諮詢嘅架構，你俾佢啲成員去表達佢嘅意見，我認為係應該嘅。 好， 咁我亦都歡迎，覺得呢啲區議員未來亦真係體現良政善治，你應該係同政府有個良好嘅溝通嘅技巧，同埋一個良好嘅溝通模式咯。 嗱，咁你哋作為政黨，政黨其實簡單嘅定義就係、是透過一個選舉去攞得一定嘅權力啦，係咪？老實講、政黨嘅簡單嘅定義啊。咁你哋作為嘅政黨，除咗話會派人去選舉區議員之外咧、委任議員方面，你哋會唔會都諗咧咁樣？ 第一其實民建聯暫時對於未來嗰啲選舉部署，我哋都仲要好細緻咁開執委會傾，所以而家就言之尚早嘅。不過呢，過去你都知道呢，其實我哋認為委任議員過去亦都有，咁我哋覺得喺我自己眼中嚟睇呢，我覺得過去就算民建聯 都會就係爭取有佢委任議員嘅做法，係咪？ 言不盡，風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区议会何去何从呢？咁特首就话值得保留嘅，不过就系嗰、那个成分啊，嗰啲嘢就可以好多倾，可以有唔同嘅做法咁样吓。即系个组成方式啊，包括唔同嘅方式咁。 我自己头先讲有四个方面嘅问题啦，一阵间我哋访问有两个嘉宾，我就想将四个问题分开，每两个就问一个嘉宾咁样。咁因为我哋跟住会访问嘅咧，就应该系 罗建熙， 罗建熙啦。咁我就想集中问一问佢咧，点睇将来嘅区议会系非政治化或者叫去政治化？头先依样嘢，咁佢点睇咧？咁同埋佢要集中做返地區嘅頭先你講嘅行政諮詢嘅功能，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呢，就係佢個產生辦法呢，究竟嗰個選舉成分應該點呢？同埋呢個會同將來個政黨嘅佢哋個發展會有咩影響？我想集中呢個問題。 唔好意思，即係我又覺得有時啲人即係拘泥喺咩政治化唔非政治化嗰啲咁嘅嗰啲咁嘅爭議度，我覺得意義不大啊。 唔係呢個係特首講嘅今日。 我知我唔理佢邊個講啦嚇。佢因為即係咩叫政治咧咁樣？咁有一個講法叫眾人之事為之政治咁樣。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政治其實就是權力分配嘅問題。啊、权力分配，咁你喺一间学校里面，一个写字楼里面都有权力分配，嗰啲都系政治嚟嘅。咁问题你讲政治边个层面先？ 系 嗰、那个国家层面嘅政治啊，地区层面 政 治 啊，有个成个香港嘅整体啦， 系啦。咁所以你话政治唔政治，就系有时即、就、系、是大家喺争辩一啲问题上面咧，就 系、 是、一个争议嚟嘅啫。往往就将个话题即系其实转移咗，其实。咁、所以我唔会同人争拗咩叫政治唔政治嘅、啊。一切嘢都系政治。总之牵涉权力嘅分配就 系 政治。 但呢就唔系喎。咁但系都有个问题就系你牵涉到呢佢系佢行政同埋地区事务嘅咨询咁。咁嗰个层面又唔同喎、 啊。咁如果你个政党同政党之间嗰啲就具体嘅政治啦。 佢唔系做决定去、做咨询嘅啫。 嗰啲有政治啦。咁样我同你行埋一齐，如果我同你都有权力分配，都有政治问题嘛。系咪咁所以喺嗰度拘泥于嗰啲争议呢我自己觉得意义不大。睇返个问题嘅本质先。而家我哋请嚟民主党主席啊罗建熙嘅。罗建熙你好。 hello 系啊，卢建熙。 对于而家阿特首讲话呢个区议会咁啊，作为嘅地区行政嘅同埋咨询嘅一部分，咁啊应该保留。不过咧，呢、這个组成方式咧就包括不同方式。咁你有啲咩估计，同埋有啲乜嘢期待？ 其实就冇乜估计噶啦，讲真，即系而家都好多风声传咗出嚟，大家都大概知道系咩方案噶啦。 系， 咁我谂都系点样三轨啊，然之后又有直选，可能三分一或者再少啲，咁然之后又有啲分区会啊，防风会、灭罪会又间选下，跟住再加埋政府委任，咁我谂其实即系大家都係預計會係呢一個方向去改變咧，即係純粹係議席嘅分配上面究竟嗰幾範嘢，每範各自佔幾多，咁我諗呢一個先至係大家唯一可能未知嘅地方嚟嘅啫。 咁你贊唔贊成啊？咁樣多即係等於叫多元組合嘅一啲，頭先阿周浩鼎叫呢個叫多元組合，你贊唔贊成呢個多元組合？ 我覺得呢一個你唔可以稱呼做多元組合，因為咧其實即係我諗一個議會大家重要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即係大家要代表到市民嘅聲音啊嘛。即係如果唔係嗰個就未必係一個議會嚟㗎啦。講真，咁你如果係政府委任入去嘅人，咁佢代表緊嘅聲音係政府嘅聲音定係代表緊市民嘅聲音？其實我諗呢個大家心裏都有數。咁所以即係你話邊一個好啲，我梗係會話直選嘅。议员佢哋系经过选举嘅洗礼，佢哋系市民去挑选出嚟，咁呢一个其实系最合情合理、最理直气壮去代表到市民嘅一个声音，而唔系透过啲间选或者委任嘅方法去出嚟咯。 系阿罗建熙嗱，无论个社会嘅状况系点啦，你哋民主党一定嘅支持者嘅，呢、這个肯定嘅。咁你哋作为民主党，你对于各个区议会个发展？你哋有內部嘅討論嘅，相信一定會。咁但係你嘅支持者就好可能會問你：喂，你哋民主黨究竟區議會將來有選舉嘅話，你哋有乜嘢諗法先？ 我諗我哋都係即係呢個除咗支持者之外，我諗我哋自己喺黨裏邊嘅討論，其實都係一個一個相同嘅問題嚟嘅。係即係牽涉嘅就係究竟民主黨想喺未來嘅香港社會裏邊繼續去扮演一啲咩嘅角色啦？或者個社會裏邊其實有冇角色需要我哋去扮演啦？咁我諗呢一個就係我哋繼續去思考嘅問題啦。即係我諗區議會而家我哋可以答到嘅就係佢呢個改變係一定對我哋嚟講，我哋係覺得係唔理想，係一定差咗嘅。咁但係喺差咗之中，係咪都仍然有一定嘅空間，我哋可以去參與到或者我哋覺得自己可以發揮到一啲影響力，可以係令到個社會有一啲地方係做得好啲，個社區裏面啲地方做得好啲，令到香港市民有一啲生活上面嘅嘢係可以做得好啲。咁如果係有嘅話，咁我哋咪可能會去諗係咪有空間去參與囉。咁所以我覺得呢、這、一個最終其實都係睇我哋嘅討論裏面個結果係點樣啦，亦都睇下市民覺得我哋係对于社区服务，究竟对佢哋嚟讲有几重要咯？我谂呢啲部分都系需要去衡量嘅。 即系你未决定嘅， 而家未有一个决定嘅，我哋。 又或者从个问题用另一个问法啦，区议会喺政府嘅角度嚟讲，一定认为佢回归嗰、那个。 嗰、那個即係原始部咧，就係、是、個叫地區諮詢組織啫。嚇、地區諮詢組織用剛才阿周鼎嘅講法叫做正本清源啦咁、地區嗰個本個諮詢呢個範疇裏面，民主黨覺得係咪還有可發揮嘅空間呢？ 我想再加落去咧，就話、其實就算唔係由選舉產生，佢係服務地區市民，點解喺民主黨嘅角度仲需要考慮？ 我谂第一样嘢咧，即系嗰个地区咨询嗰个功能系点样咧？我谂其实对于好多好多市民嚟讲咧，其实呢个功能系真系重要嘅。因为其实喺过去呢一年，我谂好多情况就系地区里面一啲议题，基本上系冇议员去跟进啦，亦都系冇办法可以将嗰啲声音系反映到出嚟啦。所以啲巴士又好啊，或者一啲公营服务啊，或者系一啲其他环境卫生等等咧，喺过去呢段时间系有影响嘅，系受到影响。咁所以我相信即系呢个咁嘅地区咨询嘅架构个角色咧，其实点样都系重要。但系究竟呢个角色系咪真系可以发挥到咧？其实亦都唔系纯粹话啊，你选咗出嚟，然之后就发挥到。呢、这个其实最后亦都系要睇政府嘅自己嗰个态度嘅。即系你区议会，就算我全部民主派议员喺晒度，十一九年咁样啦，咁就算系咁样都好啦。咁你係咪代表嗰个咨询嘅功能就会做到咧？我当冇政治嘢啦，唔讨论政治啦。咁系咪？代表議員講完嘅嘢，政府就會跟進，其實都唔係。即係我諗呢個就係所謂嘅諮詢架構，我哋面對緊嘅一個問題就係、諮詢完之後，政府唔理你就唔理你啦，即係諮詢就變咗走過場咁樣。其實呢個係一個更加嚴重嘅問題。就多過究竟你話咩？究竟係咪咩政治化嗰啲嘅問題？我覺得呢個即係喺個政府嘅管治上、地區行政上面，佢係點樣吸納到地區意見，其實係更加重要。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即係最後講到尾嘅話，即係其實究竟。政府有几愿意去接纳一啲市民嘅声音呢？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我会问嘅问题。呢、个亦都牵涉到就系点解选举嘅议员系重要过一啲，或者我会觉得系比唔系选举嘅来得更加正规呢个嘅原因咯。 喺呢个政治主张同埋政治理念里边，你一定系觉得即系选举先至系即系好嘢啊，咁样吓，即系唔使讲嘅呢个。咁但係無論你鍾意唔鍾意好，將來都會有相當嘅比例嘅區議員就並非選舉產生嘅。點樣同嗰啲唔係選舉產生嘅區議員共事，係擺喺民主黨面前嘅一個現實問課題喎？你哋會點討論？ 或者我由佢加埋阿羅嘅，我或者加埋一個問題，就係、是、你可能你做議員嘅時間嗰時有冇委任區議員？ 冇㗎啦，佢做應該冇啦。 你個年紀 嘅時候，我做嘅時候有嘅，我第一屆係仲有委任 區議員。係啦，咁我啱啱就想問呢個問題啦。即係嗱。有委任區議員咧，雖然佢唔係選舉產生嘅，有啲人佢可能佢好唔習慣參加選舉，但係佢好想服務地區。咁其實呢啲咁嘅委任區議員其實都會產生作用嘅喎， 起碼都正面作用啦。 同埋如果你作為民選嗰部分嘅人同佢合作咧，其實會發揮作用。點解你會覺得？但係當然你喺你嘅理念，你會覺得民選好啲。我唔同你討論字啊，但係我覺得係咪？抹殺曬委任區議員嗰啲真係好想服務地區，而同時佢有專長服務地區嗰啲人士，佢哋嘅參與咧。 佢哋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同埋渠道去服務個地區嘅，但係議會係一個即係大家作為一個市民嘅代表去你話叫監察政府施政又好，去協助政府施政都好，佢嗰個角色就係本身就應該係做市民嘅代表。我覺得呢個先係比較緊要，同埋我諗以我過去嘅觀察咧。我會感覺就係啲委任嘅議員喺做事上面咧，由於佢冇一個選區嘅規範啦，佢冇一個選區嘅壓力啦，咁所以咧對佢哋嚟講咧，其實佢係冇一種需要去服務市民嘅迫切性嘅。即係當然你可以講到啊，有好多人好想服務社區，但係咁嗰啲人你唔做議員，點解佢就唔可以服務社區咧？係咪？即係同樣問題，你都應該問翻佢哋嘅。點解要一定要有個位先至要服務社區咧？咁呢個係一個，我覺得應該要問翻佢哋嘅問題啦。咁但係翻翻去頭先第一個問題嘅話咧，我會覺得 不论嗰个人佢系边度出嚟，不论佢系选举出嚟又好，佢系委任出嚟又好，佢定系政府官员都好，其实对我哋嚟讲系照合作，其实喺区里边要做嘅区务咪照做咯。呢、這个喺我哋咁多年嘅 practice 里边都系一样嘅啫，即系咁多年由建制派做主导，去到民主派做主导。我喺南区区议会由2012年经历去到2020年嘅年代咧，基本上所有同社区有关嘅嘢，咪照合咗咯，即係政治嘢可能有啲大家討論就會鬧交，咁但係 OK， 咁鬧交咪鬧交，咁但係社區嘅嘢，我諗大家都係為社區為先嘅話，就喺個工作上面就唔會有啲咩太大問題。 係，好，咁嗱，而家咧就係、是而家嘅政府就好重視分區委員會啊、地區防火會啊、滅罪委員會啊嗰啲組織嘅人士啦。你又覺得呢啲咁嘅架構裏面嗰啲人員啊、人士啊，佢哋對於嗰個區嗰個貢獻，你又點評估呢？ 我會覺得咧，即係有當然有唔同嘅，即係亦都好老實，就因人而異，可能個個都好唔同嘅。 嗯。 但係我諗即係最後我會形容嘅就係、是，即係當佢成個都係政府委任出嚟嘅人，然之後、最後又係佢哋自己揀選翻嘅話，咁你俾市民個感覺咪就係政府委任嗱，佢已經有一堆委任議員啦。 嗯。 咁然之後你仲要喺嗰堆委任嘅人裏面再揀選多一堆出嚟，咁俾人個感覺咪就係、是政府唔想聽市民嘅聲音咯，覺得市民嘅聲音唔想係多數咯。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俾外邊嘅印象就好差啦。即係你話佢呢樣嘢好定唔好，或者佢有冇佢理由？我相信一定有佢理由啦。咁但係我會見到就係公眾嘅觀感就一定覺得佢係會覺得佢想自己玩曬咯。係。 嗯咁返返頭先最原先嘅問題呢，你作為主席呢，民主黨嘅主席呢，你會點喺呢個議題上面，你會打算做啲乜嘢，而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嘅諗法？ 我哋而家喺黨裏面，我諗我哋啱啱開始咗一啲比較正式啲嘅討論啦，我諗都係啱啱 kickstart 嘅啫。咁當然佢而家個方向都或者個方案都未出嚟，咁我哋都係討論一啲好方向性嘅嘢。咁我哋嘅討論其實主要都係就住究竟係頭先一開始嘅時候我講嗰兩個主要嘅問題，就係我哋覺得我哋喺香港仲可以發揮啲咩角色。或者香港嘅政治架构制度里边，仲有冇空间俾我哋去发挥我哋想发挥嘅角色？其实最主要都系呢两个问题嚟嘅啫。咁所以我谂我之后我哋会继续同我哋啲党友啦，特别系一啲而家嘅区议员啦，或者系之前做区议员嘅同事啦，咁我哋都会好详细地去倾究竟大家對於呢兩個問題嘅睇法係點樣？然之後再去睇究竟政府嘅方案係點樣？咁我哋就會最後先再做一個決定咯。 可唔可以透露一下咧？喺你哋民主黨裏頭咧，而家喺呢啲議題上面仲活躍嘅人有幾多人到啊？可唔可以透露？ 我哋個活躍嗱，即係當然我哋現任區員就得七八個啦。咁但係咧，我哋喺一啲唔同嘅議題上面會有討論啊，大家會去做緊區務嘅咧。我諗我哋都仲有三四十人係繼續做緊個區嘅。即係當然佢唔係個個話可能會自己覺得要繼續參選，但係可能佢係咁多年都係服務緊個居民，咁所以佢覺得要繼續服務落去都唔頂嘅。可能佢覺得自己應該退休都未頂嘅。咁但係我哋服務緊個區嘅都仲有三十幾人喺度。 哦，既然你係主席啦，你啲黨友對你有期待啊， 罗建熙，我的期待就是什么呢？我想说我两点期待，就是你们说你们党里面去讨论，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呢，可能你们都要看清楚基本法先，因为基本法呢对于这个区议会或者这类组织，它不是一个它是一个非政权，而不是给你去做一个全港性的政治討論的平台，即我不是說啱與不啱問題，這個是基本法裡面規定的。如果你們的期望是這樣，那么你自不然你當然覺得區議會沒什麼用。但是反過來說，如果你的想法你是接受基本法對這個區議會的個權責的規定，作為一個政黨，既有人去立法會那裡去選舉，亦都有人應該呢爭取在地區裡面服務居民，咁呢個咧就變咗係另一種討論同埋另一種意義，即係我嗱今日我哋唔會討論呢個問題，但我覺得應該要搞翻清楚呢個問題咧，可能個討論就會變咗，就唔會將一個服務地區居民嘅問題咧變成一個究竟呢個平台仲係咪可以討論一啲政治或者全港性嘅嘢，即係我個人嘅意見啫，呢個 哦，你呢个放心放心，即系我谂，即系就算我今日有啲媒体问我嘅时候，我都话，即系我相信过去咁多届区议会选举，我哋参与过嗰啲，或者喺起码我经历过嘅区议会嘅工作，我谂 99% 都系民生事务，大家讲啲政治议题啊，政治平台啊，可能即系占咗唔知咁多1%，咁但系大家中意攞嚟讲就冇办法啦，系、啊。 其实民主党过去喺呢方面，即系地区嗰个工作里边咧，其实系有表现嘅，我觉得。咁如果因为搞错咗，或者唔好叫搞错咗，系因为某啲问题咁咧而唔参与，我觉得都几可惜。因为你都仲有一啲现任嘅区议员喺度噶，其实系嘛？ 這個我們當然都會考慮，但是我想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問題都是那句，就是究竟我們想在香港，究竟我們想扮演一個什麼角色、覺得即是我覺得這個我們一定要問自己，如果我們覺得、哎、我們在香港都沒有角色，那 就當然不會有任何東西參與， 直接什麼都不參與， 但是如果我們覺得自己都有些角色要發揮的時候，那我們就要想究竟在什麼渠道、用什麼方法去做這個這樣的角色。 好啊，多謝你， 多謝 你，多謝你。好，跟住我哋又请嚟另一位嘉宾，西贡区议会主席嘅周延明议员嘅，周延明你好， 好，你 系咪啊？主席系啊， 我又问呢个问题啦。对于嗰、那个即系区议会政府嘅一啲做法吓，既系保留，不过嗰个组成嘅方法吓、可能有唔同咁啊。呢、這个李家超越嘅说话啦，你有对于区议会何去何从，你有啲乜嘢嘅展望同埋期待？ 嗰、那個檢討報告都未正式出啦，但係好似今日聽翻嚟咧，就嗰、那個選舉嗰、那個或者嘅成分，似乎就即係大幅減少啦。咁呢個我非常之失望嘅。咁特別係如果話有恢復翻委任區議員咧，我係個人係表示反對。我事先都問咗我哋其他區議員啦，咁佢哋有唔同意見嘅，所以我都只可以代表到自己啦。 係係係，係你希望就唔系希望唔希望啦，或者直接啲讲，你对于恢复翻唔系选举产生嘅议员，你系失望嘅， 非常失望。 乡事委员会嗰啲当然议员就唔系你所讲嘅范围啦。 不是我讲嘅范围，因为佢哋都系透过一个都几艰辛嘅选举吓，即系选举出嚟嘅。 好啦，咁将来有委任议员同你共事嘅话咧，咁你觉得嗰、那个工作嘅方式啊，以至到嗰个工作嘅效能啊，你会点样预示咧？ 亦都我以往系即系由九一年开始做区员啦，咁开始嘅时候事实上系委任员咧，系甚至比民选咧系仲多，咁就一路慢慢转变啦，咁所以喺咁多年咧，所谓同委任去合作咧，其實就冇乜問題嘅。但係亦都即係我哋要講一講啦。即係當然我哋係尊重翻佢哋嘅貢獻啦。而啱啱另外一位嘉賓都有講過，就即係有一啲限制嘅，佢哋去跟進政府嘅一啲嘅政策啊問題嘅時候咧，就相對個即係冇我哋即係民主員咧咁。採取一個比較主動，同埋用一啲俗啲嘅講法，叫比較扯嘅，即係我哋會入地交通問題啊，或者啲地區環境問題咧，我哋會精力佢又唔咁樣去話，即係負責嘅同事嘅，我哋會督促佢哋快啲去點樣去做啊，咁樣比較急。 周延明，我有兩，因為時間問題咧，我有兩個好快問題，都係兩分鐘到嘅啫、 啊。 一個問題就係你覺得，如果新的區議會啊，即係依家呢個叫新的區議會啊，同埋政府現時有的或者將會成立的地區組織有咩關係？依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你覺得依個新區議會如果真的要發揮到地區的作用咧，反為政府的部分，例如 DO 啊，即係專員啊，佢哋係咪需要都有啲改革？ 肯定是啦，第二個答案。因為我哋以往嚟講咧，都覺得即係地區專員應該有個高一級的統籌角色嘅，而家佢 D2 咧，有啲喺地區嘅工程部門嘅同事可能係仲高級過佢。咁有一啲項目其實就都難發揮嘅，或者你頭先早前梁家永講到關於用地政啊，或者有啲其他相關嘅，譬如我哋新指引多啲嘅地區工程嗰方面咧，即係佢係未有一個相應嘅權利嘅。咁所以就點樣可以加強，即係做到有地區嘅專員嗰個統籌能力咧？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第一個問題話關於地區組織咧，其實 這個就真係睇政府啦，因為現時實際上依家好多地區都識，我唔知係咪你講而家嘅關愛隊啦，如果個 包括啦，包括啦，係啦，同埋嗰啲咩滅罪委員會啊嗰啲啦，係 啊，現時都有噶啦，現時都有嘅，不過現時咧，佢哋其實都係向區議會咧係每年有工作報告嘅，咁所以這個基本就係冇問題嘅。 嗯，但關愛隊咧？ 關愛隊因為而家都係出咗兩個區啦，咁其他區都已經啱啱結咗標啦，咁都睇下政府想關愛隊嘅工作同每個選區嘅分別。但係由於嗰個選區嗰、那個我相信一定會改變，因為少咗區議員嘅人數一樣，但係個地區嗰個區域係大咗，咁所以而家可能一個區議員咧嚟緊咧會對等於幾個關愛隊嘅區啦。咁我諗呢個係一個新嘅事物咧，大家都要諗下。 嗱、我覺得好簡單啫，你政府官員嗰個權責。同埋頭先嗰地區組織嗰個統籌咧，就牽涉到地區嗰個治理水平問題，所以呢個咧，我諗你哋都要留意。 係咁啊，新聞報告之後咧，如果周燕明有時間嘅話，我哋繼續同阿周生傾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新一届居屋今年中推售，新一期居屋今年中推售涉及六个屋苑，共9154个单位，其中四个屋苑位于市区。据了解，房委会建议以市价62折推售，售价介乎149万至到494万元。另外，消息指房委会计划收紧绿表申请表的资格。建議同樣受到適用於白表申請者不可擁有香港住宅物業的限制。有關建議將會在明日房委會一個小組討論。六個屋苑分別是觀塘安盈苑、安華苑、安麗苑、啟德啟悅苑、屯門兆翠苑及元朗朗天苑，其中以元朗朗天苑供應的單位最多，超過3000個，其次是啟德啟悅苑，有2000多個。支援非政府机构推行过渡房屋项目资助计划的评审委员会同意资助要有光建议位于油塘工业大厦的光厦过渡房屋项目，计划总拨款额是9130万元，预计可以提供166个单位。另外，评审委员会同意资助由四个非政府机构在九龙城、深水埗、观塘及油尖旺营运的8个以酒店及宾馆作过渡房屋用途的项目延长两年，计划的总拨款额更6250万元，预计可以提供大约555个单位。最低工资委员会正就优化法庭最低优最低工资委员会正就优化法定最低工资检讨机制进行咨询。劳联调查发现，70%受访工友认为合理的检讨周期应该改为一年一检，准确反映市民的生活情况及经济实况，以应付日常生活开支的需要。调查结果又显示，75%人认为最低工资的调整幅度必须保障工人收入不会过低，并且保障工人收入可以应付生活的通货膨胀。劳联要求将最低工资检讨压缩至一年内进行。调整水平需确保高于通胀，不低于二人综援生活金水平，以及设立基本生活工资水平。中学文凭试中文科卷一阅读能力及卷二写作能力开考，有考生表示部分文章内容涉及对生死的探讨，难以理解，没信心答好题目。至于写作考卷，有考生认为题目较简单，亦有足够时间作答。有中學中文科老師表示，卷一涉及探討生死的文章較困難，亦是分辨學生能力高低的關鍵題目，而卷二部分寫作題目看似簡單，但亦有需要留意的地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初时有薄雾，天气较凉，明早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 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卫理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尾分别排到去红隧嘅九龙出口，同埋公主道连接路近半岛豪庭。重复一次啦，就系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卫理苑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去到红隧嘅九龙出口，同埋公主道连接路近住半岛豪庭。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还是稍微有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仍然是稍微多车，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对开。提一提大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强风措施的，最高的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另外在油麻地有中九龙干线工程，介乎炮台街和渡船街之间的金粟街是封闭了，驾驶朋友经过要留意现场的指示了。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派发新一期电子消费券，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 而家市民对消费券嗰个热情一路都系降低紧嘅，咁今年咧嗰个弹跳力咧亦都系再减弱一啲，市民唔系话第一日就已经去洗晒佢啊，有待去观察嗰个效力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八八河和大卫事隔15年再度合作，实力和魅力都兼备，令人格外期待。剧中反映没有任何东西真的可以困得住你，包括婚姻。希望观众在婚姻里面寻找到真实的自我。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署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新闻报告之前，我们跟西贡区议会主席的周延明议员谈开的。周延明，你继续在这里吗？ 在 这里。 你在91年的时候就开始担任区议员，是吗？ 是啊。 于是乎你肯定就说有跟委任区议员共事的一个岁月，是吗？ 在回归前后都有个委任的。 好，那么戴希立有问你的。 主席啊，我就有一个比较技术啲或者系从服务市民嘅角度嘅问题去讲，就唔系讲嗰啲政治或者政党嘅问题。嗱，你经历咗咁耐咧，嗱，我哋依家就分18个大区啊，即系咁样。但系区里边再分细区去选区议员噶。 嗯， 如果今次有呢个变化咧，你认为咧区里边嗰啲分区咧？是分得小啲好啊，因为分得大啲好，或者唔使变，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係喺个选嘅办法，如果係有直选嘅部分呢，呢啲区嘅选举你觉得会用单议席单票制啊，又用咩方法会更加好能够选到个议员去服务市民呢？ 都是两样东西是互相紧扣的。咁第一咧就係、是、首先我想回應翻啊，大學長喺開始嘅時候咧，你講咗就啊，根據嗰個基本法啦， 係 咪？即係我哋其實而家都係區議會就跟基本法啦，但係基本法97条講咧，嗰、那個可以設立非政權性嘅區域組織咧，就係香港政 區域組織， 係啦， 嘅諮詢啦咁。但係仲有咧，就話負責提供民康、環境、衞生等服務。 係， 當時嘅背景咧係有兩個市政局嘅。 係。 咁而呢個兩個市政局嘅啊喺2000年之後冇咗咧，咁咧就政府成日承諾咧就喺區議會咧就下放權力啦， 俾啲錢你哋添啦，係啦。 但係少啦嚇，咁但係第二咧就參與管理民康嘅嘢啦，即係民康、環境衞生都冇。咁而政府自己最近有時內部都會改咗，我覺得嗰個係另外一回事。但係咧其實係有期望咧有一啲咁嘅區域。嘅組織係非政權性啦，係、可以喺民康同埋環境衞生同埋我哋又想講啊，之前交通啊工程咧係俾到呢個強烈嘅意見，甚至有啲嘢咧係可以參與嘅。咁呢個咧其實同個大制區都亦都有關係。嗱，如果今次而家個初步嘅聽落建議，如果多咗啲其他嘅組成嘅方法，包括間選或者委任咧。選席議席不變咧，咁即係話原有嘅直選議員咧，佢要負責嘅區咧，一定可能係乘四五咁樣乘出嚟啦。咁個區大咗啦，佢需要幫手嘅或者運用嘅資源咧，一定係多啦。咁咧對於政團政黨咧，我相信咧係有一個好處嘅，因為喺個培訓嗰度係好嘅。雖然話非政治組織，但係我相信係一個好好嘅歷練嘅一個場所。但係對於一啲獨立人士咧，就個吃力。度咧就會大好多啦。咁你話係咪變咧？我覺得係睇下香港嘅政治發展咯。如果覺得要有政黨化，有各方面嘅即係大家係再培養多啲人才咧，最大啲嘅區咧就唔好咁細埃咁細微咧。咁我覺得冇壞嘅，即係各區大啲，但係有相應嘅資源咧係要配合，就唔係話政府講到話，我繼續俾翻現有資源，咁就等於啦。其實係。停握手稱嘅， 即係單打獨鬥嗰啲唔著數，你覺得係咪咁啊？即係 一定會啦，一定會大困難啦。第二咧就係係咪單翼雙票制，或者而家講雙翼單票制咧？我覺得都係唔係太大問題，但係亦都有要配合個區嘅大勢咯。因為到時如果個區大咗嘅時候咧，就單翼單票咧，可能就對於一啲冇乜政黨背景度嘅人士咧，就困難啲。咁就雙翼單票制有機會咧，就可能係有機會缺席出選啦。咁咧呢啲就係其實配合埋一齊去考慮嘅。 周延明，你唔知可唔可以同我温下書啊？實在喺現在唔好講改革先啦，講依刻啫。區議會又有錢又有權，做嘅嘢係啲咩咧？其實可唔可以同我温下書？我已經 嗱，第一 唔熟書啊。 其實我哋主要咧就好跟翻區議會條例啦。咁我哋都係有一啲。區入面啲人關心嘅福利嘅嘢啦，或者我哋嘅公共設施啦，譬如好似我哋中國綠新市鎮入面所有嘅新嘅建設啦，或者一啲我哋會跟進翻一啲交通運輸嘅嘢啦。咁另外咧，我哋都有啲進行一啲地方嘅小型工程啦，同埋咧係去跟進嗰、那個特別一啲，如果因為地方有啲改變嘅時候咧，係預先係同政府提嘅，又特別我哋一路政府喺度加引人口，起緊新樓落嚟啦。咁我哋每一個新區嘅預先去同政府去傾嗰度嗰啲設施嘅環境啊，點樣去改變，可以配合得到啦。另外頭先所講都話我哋以前有撥款嘅時候咧，就主要啲環境改善啦、民康啦嘅嘢咧，同埋我哋撥款俾一啲區內組織，包括互助委員會、娛樂法團或者啲其他嘅民康體組織咧，去舉辦活動啦。咁呢啲都係我哋負責。 我隨便舉一個例，譬如話喺社區裏邊有啲叫做社區中心咁就算啦嚇。 系 具体嚟讲就系民政处管噶嘛，系咪？ 系 吓呢啲咁呢啲设置，如果交俾区议会去管，你觉得有冇用或者值唔值咧？举例啫嘛。 喺现时咧，系我哋已经系有参与喺管理社区中心、社区会堂噶啦。咁咧就特别系对于佢嗰个租用嘅方法啦，租用嘅情况啦。我哋係有專責嘅委員會咧，去跟進翻相關嘅項目。 但係都係間接啊，唔係直接噶嘛。嗰個所謂參與 都難啲，直接因為我哋冇相應嘅人手資源啦，我哋都係用翻民政事務處啦。咁譬如喺民康嗰方面，我哋都係 都因為政府之前俾過啲撥款啦，咁我哋就會將康文署入面有一啲需要改善設備啦，更換或者維修設備嗰啲嘢咧，都運翻區議會落嚟。 係， 當然係左手右手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對於嗰啲設備嘅排嘅優先秩序啊，或者佢緊張邊啲民康設施咧，要早啲做啦，或者有冇咩特色啊？咁我哋呢度就討論多啲 啦。我有興趣，你頭先回應咗我一點嘅，就話嗰個政務專員嘅角色嗰個問題啊。我自己記憶中咧，我所認識嘅第一位政務專員咧，嗰陣時叫做李文虎，就是、荃灣李文虎，呂孝端先生。咁啊，呂先生當時同我講咧，佢話咧，我係荃灣區，用古老嘅說法就係荃灣區嘅父母官，所有喺荃灣區嗰啲發生嗰啲事就我嘅責任咁樣，即係話好豪氣㗎嚇。咁當時佢似我感覺到佢係真係做到呢個角色嘅，因為可能喺個荃灣區當其時啊，唔同政府部門有社會福利處啊、運輸處啊、可能近時唔知叫做市政處咁咩鬼處啦嚇。咁嗰啲都係喺佢嘅協調同埋同統籌底下做嘢嘅。咁而家嘅政務專員係完全冇做唔到呢個角色係咪咧？阿周賢明 其實都話唔係完全做唔到嘅。嗱，我諗就算李孝端當時咧，佢仍舊係有翻其他部門，佢其他部門都有翻佢自己上司嘅。不過而家個我諗由開始有區議會之前咧，都有一個類似叫地區嘅 管理委員會， 我哋嘅管理委員會啦。我哋區管理委員會其實有曬地區政府部門嘅首長喺度啦，咁大家都喺嗰度係。 系咯， 咁啊讲系个协调嚟嘅， 我记得系咁噶。 系现时都系协调，咁就睇个别嘅情况之下咧，有时都系一个互相尊重嘅安排嘅。咁坦白讲，区议会同佢哋都系用一个咁嘅互相尊重、互相影响嘅一个， 系 即系我哋每次区议会倾完嘅嘢咧，去翻转头就去翻嗰、那個地區管理委員會嗰度，唔係係啦，即係嗰度就會傾嘅。咁而曾經一段時間咧，就係即係蜜月期啦。咁我哋就區議會嘅正副主席咧，就都係可以列席埋嗰個會議。咁係後來即係新一屆今一屆開始之後就冇咗啦。咁以往咧，我都用副主席身份嘅時候咧，我都曾經係有啲坐過啲會議嘅。咁但係都可以溝通到區議會同埋地區政府部門喺另外一個角度去處理咗多少少，亦都大家明翻對方多少少嘅。 喺佢未喺 繼續喺度， 未喺議員互選做主席之前係嗰個一個區嘅政務專員做主席㗎嘛？區議會係咪係咪經歷過呢個階段 最早期是啦，即是82到85年啦。 你剛才又提过一 年之后开始就是互选啦。 你又提过一点的剛才你觉得现在那个政务专员那个官位未够高，你是不是觉得意思如果他高在同区那些政府部门那些首长相比，如果他高一点多，高一级半级，他做事容易一点，有效一点，会不会？你是不是说这个问题？ 这个除了这个一定是啦，但除了官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安排，但其实这个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上面的即是顶头所谓每个部门的处长啦，或者他上面的局负责的局呢，即是大家去认受了是真是那个专员是有这样的影响力，我不敢讲权力啦，因为权力呢你一个 matrix 的一个环有中有环的管理模式呢就未必是现时政府的做法。 所以倾落咧，无论点都好啦，区议会好多作为可以谂嘅。 其实就净系政府里边点样实体现行政主导，都系一个新问题嚟嘅。 系 呢 点系好多嘢可以谂嘅，好多嘢倾嘅吓。展望将来，周延明吓，好多谢晒你先吓。 我最后一句就希望可以多啲有心嘅人可以参选，亦都希望嗰个嘅既然安全系数咁高咧，希望个门槛唔好太高啦，令到多啲有心出嚟参与吓。 好，多谢周延明啊，多谢你。 唔该，好。 政府积极鼓励长者就业，但喺长者劳工保障方面，情况仍然有待改善。目前长者嘅就业情况系点嘅呢？社会又怎样缔造长者友善的工作环境？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职场银发族》，星期四晚7:30，港台电视31。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三有泌尿外科专科医生介绍肾肿瘤的检查和治疗。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政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南韩近期一套以校园欺凌为主题的剧集，再次引发社会对校园暴力的广泛讨论。南韩政府近期公布了一系列新措施，包括曾经因为校园暴力受严惩的学生，相关档案的保存期限会由原先毕业后两年最多延长至四年，直接影响他们升读大学和就业机会。 星期六朝早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第一集今日我哋三个主题啊，一个就是开心香港嘅活动，另外就是地方行政检讨区议会何去何从啊，呢两个话题都倾到好开心啊。跟住仲有个课题就是明爱两间中学合并啦。 嗯，不合并就本应系唔开心嘅，不过好似教育局 咩合并唔开心，咗两人结婚几高兴啊？ 唔系，咁即系嗰个系因为有一间学校将会冇咗噶啦。咁但系问题咧，就教育局长好似好开心，话即系呢个办学团体咧做得好好，即系咁样吓。 系吓。我必须要指出，合并都唔一定系唔开心嘅。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请嚟明爱职业训练及教育服务总主任明爱华德中书院的校监李建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啊，李 生， 主持啊，梁主持同埋大校长你好。 你好，你好。 首先呢，我就想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先介绍下呢，而家两间学校下佢嗰个嘅现状，唔係讲将来，讲个现状系点嘅呢，咁样可唔可以先同你讲下，先请你同我哋讲一个背景先。一个就系胡振中中学啊，另外就系华德中书院啦，呢两间学校嘅现状请你介绍下先。 是在讲现状之前，我好简单咁样讲一讲咧，其实背后办学团体一个即系提供呢个办学嘅少少嘅理念吓，因为咧就其实所有明爱嘅中学佢嘅前身都系职业先修学校嚟嘅，咁而我哋有十间学校啦，咁其中间直资中学咧就亦都系应即系社会嘅需要咧，系办高中书院。 嗱， 咁点解系职业先修学校同埋高中书院咧？我哋唔去办啲即系非常主流嘅学校同啲所谓名校去即系竞争咧。咁就系即系个定位好清晰，系服务社会。咁当时个社会想学生有一技之长，咁所以我哋咧就办职业先修。 系 咁当时咧就如果记得吓，仲仍然系有中三所谓系淘汰市咧，叫做咁咧，就喺一个高中啊，即系唔足够学位嘅时候咧，我哋就办高中书院。 系 好啦，有呢个背景之后咧，就我哋仍然到而家咧喺东涌，我哋仍然系保留住嗰间高中书院嘅。咁但系嗰个社会功能慢慢系退化紧，咁所以我哋而家嗰个高中书院咧就都系得三十几个学生。咁呢个就系即系通嗰边嘅情况。好啦，咁去到南区咧，就系、是、南区亦都系我哋人口结构之下啦吓，即系学校多就学生少嘅一个区域。咁咧就制造咗一个嘅契机啊，因为东涌咧亦都系人口咧系一路上升紧，咁对于嗰个教育服务嘅需求系殷切嘅。 系， 咁仲有一个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南区嘅嗰间胡振中中学咧。佢都有個特色嘅，就係佢都收一半啊，差唔多七成咧係非華語學生。而東涌咧，亦都喺非華語學生嘅教育服務上面咧，都係有一個殷切嘅需要。所以咧，即係成個客觀嘅環境咧，就令到辦學團體咧就去思考啊，將華德中書院係去遷去東涌，咁合併咗之後咧，其實係對東涌嗰個教育服務咧，係應該係可以幫到嘅咁咯。 華德中書院原本唔喺東涌嘅咩？ 华德中书院是东涌， 东涌佢原来东涌， 冇错系。系胡振中， 系 胡振中中学系搬去东涌。 系系 ，OK， 系。因为头先你话唔讲翻转头啦。 唔系，我想问咧，依家将来嘅华即系东涌嘅学校系六年制噶，系嘛？ 哦，系佢合并咗之后咧，呢个都系史无前例噶，将一间直资同埋一间学校合并，咁合并咗之后咧，就成为一间资助学校，咁所以提供六年嘅中学教育嘅。 哦，所以就即系将来咧，就东涌嗰间咧就由直资变资助，然后由净系办高中就变咗六年仔，即系咁样，系啦，系啦， 系， 系啦，系啦，冇错啦。 喂，整理一下嗰啲资料先吓，又唔系个个人都熟龄另外嘅教育机构啊。嗱， 系系 林薄扶林嗰间就叫做胡振中中学。啊，东涌嗰间就叫华德中书院，系咪？ 系 系。而家咧就系咧，胡振中中学咧就嗰啲学生可会搬去呢、這个东涌嗰间华德中书院读书，有部分人系啦，至少系咪啫？系咪咁？ 系。 好，嗱，头先你都提及过嘅，就胡振中中学嗰呢间学校，除咗服务华语学生之外咧，亦都融入我睇资料咋，超过20个国家同地区嘅非华语师生，哇，20个国家嘅地区，我唔系好明咁犀利嘅，点解会广纳啲国？ 系啊，好多国籍噶， 或者咁国际嘅，点解会？点解会？ 系真正国际学校， 点解会啊？ 冇啊，因为就系间学校可能即系喺照顾非华语学生上面咧，都做得好啦，咁就吸引咗，即系我谂口碑相传之下咧，就总之系非华语嘅学生咧，就佢哋系有慕名而来嘅一个校园喺度咯。因为香港唔系太多中学系接收非华语学生噶嘛。 哦，佢哋都系本地嘅居民嚟噶嘛，系嘛？ 哦，系啊，系啊，香港其实系香港嘅学生嚟噶，有唔少都系喺香港嘅居民嚟噶。 明白，明白。好啦，嗱，咁翻翻去嗰個問題本身咧，咁而家咧就係兩間學校合併啦，咁一般人嘅梗係就話，邪鬼唔係收生唔足，所以即係要合併咩咁樣？但係你哋回應就話唔係，同呢個收生人數冇關係咁樣，你可唔可以説明下呢點先？ 哦，咁首先咧，由教育局即係佢會所謂數人頭啦嚇，咁譬如話以今年嚟講啦嚇。咁我哋自行分配學位，我哋收到嘅學生嘅人數其實係都足夠嘅嚇，即係唔會去到話所謂殺校嘅一個人數。咁但係我諗辦學團體咧，就其實係回咗當年楊局長一個即係接見我哋嘅時候，即係一個同我哋嘅一個提醒啦。我哋有十間學校啦，喺面對成個教育生態裏面咧，都叫我哋係去及早去盤算嚇。咁當時係2021年11月啦。咁我哋翻到去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組織過幾個可能性。咁之後我哋就再回應翻教育局我哋約見教育局啦。咁再將我哋有幾個可能性向教育局即係提出。咁之後咧。佢哋即係喺我哋幾個可能性裏面咧，佢哋亦都有佢哋整體嘅發展嘅考慮啊，咁就揀咗我哋其中一個嘅方案，就係將南區嘅一間中學同東涌嘅一間中學咧兩間校合併。 好啦，咁而家咧胡振中中學嗰啲學生就要去東涌嗰度翻學啦。咁交通安排方面就話合併初期咧，你都會有校車接送嘅咁樣樣啊，來往呢個東涌同埋港島之間咁受影響嘅學生又有幾多，同埋願意。过去东涌读书的同学占了几多分之几呢？ 都可能是因为师生关系各样好多是其中一个因素啦。我们初步问过的学生呢都暂时估计都有七成的学生。 那也不错啊。 几多学生的七成啊？即总数几多学生的七成？ 七成啊。我哋大概170-180人到啦。 OK， 咁我又想盤算一下啦。由去薄扶林，佢原多數都希望啲同學都可能話唔係希望，估計都喺薄扶林附近住啦。去到東涌嗰間學校，那個車程要幾耐時間？ 如果 搭車嘅話咧，由中環出發咧，即係一個鐘頭多啲嘅啫。其實唔都交通都算係便利嘅，唔算係即係嗱，東涌當然係遠啦，但係佢嗰個即係鐵路嘅網絡咧，其實如果使用呢一個咁樣嘅途徑，其實就唔係話係咪啫？咁如果我哋自己再提供埋校巴服務，咁喺早上較早嘅時間，即係交通仲未塞嘅時間咧，我哋都喺一個鐘頭之內一定到噶啦。 都一個鐘頭，咁都唔係短嘅，老實講嚇。合併咗之後，嗰個課程嗰啲嘢嘅細節決定咗未？ 決定咗噶啦。咁我哋即係其實辦學團體都會集合兩間學校，嗱間間學校都有啲強項噶，即係譬如話胡振竹中學，佢嗰個地理方面係強啲嘅。咁而咧我哋嘅直資學校華德中書院咧，咁佢喺個演藝或者佢戲劇教育同語文嗰個聯繫咧，佢又強啲嘅。地即係將兩間學校嘅即係優點啊，我哋會加埋，然後即係去所謂我哋有個發展藍圖嘅，對於我哋搬入去咧，我哋嗰、那個未來嘅規劃咧，其實都係我哋都覺得預備得幾好嘅。 係咁啊胡振中嗰啲中學啲同學去咗新嘅校舍，其實嗰個設備各方面都好啲嘅，係咪？ 咁教育局都非常之配合啊，因為佢都係為我哋即係因為燕子就一間學校啦，咁佢都會指咧。是去做一啲嘅装 好，好，节目时间够啦，多谢各位收听，再见。